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你哋好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先有白元路小伯喺度啦。咁啊，望到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候咧，咁啊都已经咧就系出现咗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非常之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吓。咁啊，最近咧天气咧都系比较上热噶啦，咁啊都系维持咗一段时间。不过突然之间又会渗下雨咁，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吓。咁啊，29度啦。咁啊，今日咧都已经系嚟到就系2023年嘅7月6日嘅早上，农历嘅5月19噶。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先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起身。你哋好。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早上正值咧，就系当我翻嚟嘅时候，就比较上容易见得到咧，就系日出。有啲时间差咧，就仲争少少啊。有阵时会见到红色，有阵时就都仲未见到个太阳冒上嚟啊。定还是都已经，因为都已经七月份啦。咁啊，继续观察下个太阳到底系点啦。但系人的而且确要把握就系时间，人生总系有几个咧最黄金嘅时间，呢啲时候反而咧就好似一个嘅黄金时期，就系朝头早嘅日出同埋日落，永远就系你觉得最靓嘅时候，永远又系觉得最短嘅时候。断估唔会人咧就系中午12点望住个太阳就话哇中午12点个太阳好靓啊咁样。通常大家都系会话日出同埋日落嘅。咁人亦都系好似工作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呢啲机会你又会唔会一瞬即逝嘅把握得到咧？你会唔会好似啲人影相一样，可以咁成功影到日出同埋黎明，影到黄昏、晚霞咁样？如果你影到嘅，即系你懂得佢哋捕捉时机，喺你工作生活上面又会唔会同样一样能够捕捉到呢一啲咁难得嘅时机咧？如果能够感受得到最美丽一刻，仍然能够捕捉到佢，感受到当中嘅心情嘅话，可能你已经系成功咗嘅一半。 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就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 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难，奔波中心灰难，路上分了波折再一关，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十七分嘅早上，晨光 Coffee Time。不过之前先睇睇咧，就系天气预测咯。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咁啊大致咧就系天晴嘅，咁但系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咁啊，就咁睇都已经系渗一两浸嗰啲啦，不作为患。而家29度，相对湿度86%嘅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候都已经生效啦。揭揭报纸咁啊，见到咧就系都提及到政府近年推动咧多项啊措施咧，就系做咩？就是、改善环境嘅问题。咁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例如喺街市附近啦，嗰啲小贩管理队啊，佢哋巡查都相当之严密啦，经常咧都会见到佢哋即系驻扎啊。在一带啦，另外亦都会见到不时咧就影相拍照，即系做一个嘅记录嘅。好啦，今日见到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建议啦，咁啊修订，希望加强咧打击店铺阻街噶，仲有就系加强楼宇渗水同埋垃圾屋等等嘅问题。喺店铺阻街方面啊，政府咧就希望赋予权力俾食环署，可以要求咧店方喺限期之内清除障碍物，并且可以根据摄像图、影片向阻街店铺咧负责人发出定额罚款或者作出检控。咁啊，亦都即系政府啦吓，咁啊，暂时咧亦都希望啊，可以喺法庭定罪方面咧设有一个两级制。咁啊，话到如果初犯嘅话咧，就例如系先罚25,000元咁样，第二次或者其后定罪更高罚款咧就系50,000元，甚至乎系要监禁6个月噶。剛才有提及過，就是針對樓宇滲水、冷氣機滴水和垃圾屋等等的衛生防擾問題，亦都希望在個法例上面就可以作出一些調整，亦都希望延長政府人員可進入單位調查檢查事故的原因的這個時段。 垃圾屋咧都见到传媒时有报道噶啦，的而且确咧会影响到附近居民嘅一啲生活嘅，咁可能造成滋扰或者吸引咗更加多嘅虫蚁喺度啦。咁啊，睇下呢啲嘅方法，即系冇人想用立法咧去到改善我哋自己嘅居住环境嘅。咁但系如果你发现都系好似冇乜计，都系继续咧有呢啲呢一类型嘅问题存在嘅话咧，可能就真系要用法律去到先，令到我哋大致嘅问题得以改善先咯。有啲嘢咧都系循环嚟嘅，干净同埋卫生污糟嘅问题都可以系一个循环。希望我哋今后会向一个好嘅循环慢慢走过去。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悲歌一直播。全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泪眼令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过滤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像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我就算愿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再用眼泪强迫我抑压不快，被困在怨曲，忘掉外界，苦恋得不解。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共你循环唱。是各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重复挣扎过却不将底线删改，无论是你只想忠于本性或只想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精彩，在精神我们或更需要自爱，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早晨，七月六号嘅早上六点二十三分，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嘅早上。早晨，船仔今日喺度同大家讲一讲心灵鸡汤。嗱，喺呢个时代，独特或者做自己啊，活出自己属于嘅模样，呢一啲咁样嘅字句啦，或者我哋所讲嘅 hashtag 咧，好似大行其道，有好多嘅一啲心灵鸡汤咧，都会用佢嚟做主题，甚至一啲网红咧，都会成日拎佢出嚟就话啊，自己咧都想做自己，一个好似一个标杆咁样啊，好似但系咩嘢叫独特呢？系咪商业价值嗰种独特？因为我发现最近有好多人话自己系好独特， 譬如有啲网红啦，好似就譬如话啊，你买咗呢一款唇膏，你就会变得独特啦。又或者啊，你买咗呢一个 course 呢一个课程啊，你又会变得独特啦。但真正嘅独特系咪咁样呢？网上面咧，我都睇到有一啲嘅好独特嘅朋友啊。佢嘅个性咧，我哋叫佢做朋友 A 啦。咁朋友 A 佢就好我行我素嘅，生活得非常之精彩。佢精彩嘅位喺边咧？就系佢唔用社群网站嘅。咁相反，佢系做啲咩咧？佢系做一个远距工作嘅工程师。佢大部分时间咧就系喺遥远嘅地方，可能边旅行边做嘢，或者去做投资嘅时候咧，将大部分嘅钱俾父母，另外一啲钱咧，竟然系捐俾 NGO， 即系非牟利组织。同一时间佢好少买奢侈品嘅，但系屋企就有好多系收集翻嚟嘅工艺品，譬如系一啲石头或者系一啲漂流木。嗱，佢嘅品味系好独特，而且系唔随波逐流嘅。尤其是而家嘅社会，一定要其立盼话啊，不如试下买名牌啦，名牌先显得你独特啊。其实喺呢个商业社会上面，有一啲独特咧，唔系一啲真系独特嚟嘅，反而系商业世界嘅一种人设。商业同埋独特唔系话唔可以共存，咁但系如果当赚钱呢一样嘢变成我哋最终或者唯一嘅目的，系咪真系咁独特咁美好呢？或者其实只系一种自欺欺人嘅手段？其实真正嘅独特从来唔系刻意嘅离经叛道，亦唔系故意嘅独立独行，又或者唔系我哋好简单分啊，你系主流或者你系非主流嘅简单二分法。更加唔是我哋所讲，我形容佢系伪独特嘅模仿啦，而系一个人有意识感生活，去无全清，为自己建立一啲稳定嘅内在体系，谂清楚自己真系中意啲咩咧，自己系想做啲咩，咁样将自己嘅真实自我展露出嚟，唔会俾商业社会绑架嘅人，或者咁样嘅人，我先觉得佢系最独特。尤其是可能人性和肌理相似，本来就没有 100% 的独特可言，但是如果你只是为商业社会制造的伪独特形象越来越迷失，反而就不是挺好了。所以我们一起可以试下跟 J 风一样寻找隐世巨星。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转个阵地土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光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恋去踏破。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of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il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你爱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 show 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正道。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慢年轻，凭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曾经。Oh, 早上嘅6:29，而且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转头再同你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耶伦启程前往中国访问，耶伦星期三到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搭专机前往北京。今次是他担任财长之后首次访华，亦都是继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不够一个月内第二位访华的美国内阁级别官员。路透社之前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耶伦访华期间将会同中方官员进行坦诚讨论，虽然预期不会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耶伦会推动在经济问题上开辟新的沟通和协调渠道，并且会向中方强调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的后果。有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说，虽然华盛顿会继续就人权或者安全问题对中国采取针对性行动，但是耶伦将会强调有必要在气候变化、防范疫情大流行和债务困局方面与北京合作，并且会向中方官员传达美国不寻求脱欧。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今年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中日关系正是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双方要始终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维护好中日关系发展根基，客观理性看待对方发展。中方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日本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合作，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进一步发挥对两国互利合作和民间友好交往的带动作用，欢迎日本地方和中国地方加强经济、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河野洋平表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致力于推动日中经贸往来，增进日中友好，支持中国发展，愿意同中方秉持互尊互信精神，推动日中友好合作不断向前发展。墨西哥南部雅哈卡州发生车祸，一架巴士冲出山路，坠入山谷，造成至少27人死亡、17人受伤。当局话，失事的巴士星期二晚从首都墨西哥城开往圣地亚哥尤桑达，但系途经一处偏远山区的时候，怀疑机件故障，巴士失控冲落25米深的山谷，巴士严重损毁，伤者之中至少6人昏迷同情况严重。雅哈卡州州长对车祸造成多人死伤表示难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而当局将会为伤者提供协助。翻嚟本港，警方在佐敦道15号一个住宅单位倒破一个怀疑毒品储存仓库，拘捕一名39岁非华裔男子，他涉嫌贩毒。警方话，前晚在油麻地区展开反罪恶行动，在截查一名离开涉事单位的男子时，在他身上检获两包共重大约66克的怀疑可卡因。人员其后将这名男子带回单位调查，在单位内发现共重大约1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大约2.8公斤怀疑摇头丸，两袋渗有怀疑液态可卡因的毛巾，共重大约1.6公斤。電子榜和一批毒品包裝工具。案中檢獲的毒品共重超過15公斤，價值大約1500萬港元。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电信工程 创意总监， 我是报 纸嘅 香港 电台，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我是蔡伟基，大家都叫我做小虎，是电视报文教及康体组嘅导演，主要负责做体育节目。我好记得有一次做排球比赛直播，7.5分直落，两只手一直喺 panel 上面，冇机会食嘢。好彩做到同事好好，逐条薯条喂我，令我可以继续紧守岗位，将球赛每一个嘅精彩画面都带俾观众。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很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点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啊，6:37嘅早上，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咁啊船仔都喺度啦，船仔早晨， 早晨啊小白。最近我就翻 office 比较多嘅，即系除咗翻 DJ 之外，好特别翻 office 咧，原来有一件事会好成日出现嘅，就系、是、肚饿。 哦，一系、哦， 因为做嘢做得太闷啦， 其实系闷嗰只，饿嗰只，就唔系话真系肚饿嗰只， 又或者系你做嘢做得太辛苦，你个脑啊用咗太多 energy，你都可能会肚饿嘅。但系我就最多时就系因为啲工作好重复，所以就觉得好闷啊。 哦 ，quit 咗佢咯。 哎呀，小白，你系咪谂住俾多啲钱我啊？你系咪谂住即系私底下就资助一下我啊？ 我梗系唔系啦， 贫困大学生。 二台都系你嘅家庭嚟噶嘛？ 我有噶，我都好爱二台噶，我都会翻多啲嚟噶。 继续投入多啲，梗系可以啦。 系啦，咁最近咧就见到一个好特别嘅整食物嘅方法啦。有一般office 都系买啲零食仔，可能薯片或者系饼干咁样食噶嘛。 系啊。 依家咧，原来有一样嘢叫做一人章鱼烧机。 哦，咦，得意。 系啦，佢都系章鱼烧嚟嘅，净系可以烧到一粒嘅啫。咁、 嗯、 但系最特别嘅位喺边咧？佢点样烧呢？其实系用 USB 头咧、哦、插落电脑度就烧得啦。 我啱都想问你，佢嘅电源系咪 USB？ 系啊、哎，佢就系 USB 啊。 系啊，因为佢如果整一粒咁，照到你佢需要个热力，佢好快脆热咗自己本身嗰、那个嗰嗰、那个模啦。咁啊，应该都几快。但系佢啲。章鱼烧咧，其实都要又要发粉啊，又剩啊，又要攞粒章鱼放落去啊，其实都有啲礼计。如果你个台头嗰度整， 都系嘅，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咯。嗱，又除非因为而家我谂有啲 mix 咗嘅章鱼烧粉噶嘛。 都有嘅， 系咯，咁可能你开水，咁之后你就咁，可能你甚至 咁但 摆章鱼咯， 咁但系嗰粒章鱼咧， 唔摆章鱼， 搞错啊！ 虽然章鱼系。 灵魂嚟嘅 喎，但系章鱼咁咪成个 office 好腥咯，即系生嘅话， 系啊， 我拣我会唔摆咯，索性， 哦， 定系摆其他嘢咧？ 嗯。 摆蔬菜得唔得噶？ 我暂时都系接受到章鱼烧系摆章鱼， 接受唔到摆其他嘢。 咁好简单啫，帮大家解决啦。你可以咧喺屋企先将个章鱼设定先，然后就攞嗰啲厨房纸就湿少少水包住佢，跟住再攞个保鲜盒。咁啊，将呢啲嘅原材料咧就拎翻公司。咁你要一粒章鱼嘅时候，你先喺入边咧就攞一粒出嚟，咁咪唔会有味咯。 哦，你又啱喎。 系啊。 但其实得唔得嘅咧？喺 office。 喺 office 咧，其实嗱，而家一般嘅 OL 啦， 系 翻工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带饭咧都有几个套路嘅。第一就系、是、隔夜饭啦，最常嘅、 哦、 煮多少少。 嗰、那个咪我。 系啦，煮多少少，第二日就拎翻去啦。我以前呢小學讀書嘅時候都係咁嘅，即係如果帶飯嘅時候都係之前嗰一晚可能煮多啲或者煮返呢一類型嘅，跟住第二日呢又帶飯咁樣。咁另外一個方法呢就係返公司先煮飯。 但係而家唔係好多辦公室都係唔俾明火煮食。 佢唔係明火煮㗎，而家有好多 電磁爐定係 唔係電磁爐，佢直頭都係有啲都係 USB， 有啲就插電嘅就會多少少啦。插電即係你喺個台頭，可能都有個三腳頭，咁、你插落去，其實坊間有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 煲仔、啊， 係啦，煲仔個工具係點樣嘅呢？你可以先喺屋企，好似一個飯盒咁樣嘅，你又將嗰啲材料咧先執定咗先，飯咧都係翻公司先煲嘅，咁、你就將嗰啲米咧就先洗乾淨，就放定喺其中一格嗰度，咁啊分幾格嘅，可能呢格咧就係擠米啦。 系， 跟住上面嗰格咧就挤其他餸菜，其他餸菜咧都可能系你已经调味咗嘅，例如排骨咁样啦，排骨你已经准备咗啦，咁咧准备咗豉椒放晒入去噶啦，咁啲材料已经准备晒噶啦，咁你咧就翻到公司嘅时候，譬如差唔多一点食 lunch 嘅，咁你就十一点半左右咧，你就开始插个插梳就揿掣，咁佢咧就会自己就帮你做晒所有步骤啊，咁、你咪有新鲜饭食咯，即系而家 用。电饭煲嗰个原理 其实系噶，其实系嗰啲迷你电饭煲，不过佢已经将呢个电饭煲咧就变成一个小饭盒，系啦，咁变成一个小饭盒，咁你就净系翻公司，你 ready 咗个小饭盒，咁你就插电，同埋够钟嘅时候咧，咁咪换灯咯，咪自己打开嚟食咯。 咦，咁呢个时候用嗰个一人章鱼烧机都 OK 喎。 系啦， 其实你一路煲饭一路整章鱼烧，咁你嗰餐饭咪有章鱼烧食咯。 章鱼烧咧，如果你俾我拣嘅话咧。我應該未必會同埋餐飯一齊食嘅， 即係當零食。 當零食，即係飯係正餐啦。咁但係章魚燒咧，可以係譬如你已經食完飯啦，咁下晝咧就又冇會開，咁然後咧喺個台頭做緊嘢，譬如好似你咁啦，假如有份工淨係入 data 嘅，咁入 data 好悶啦，淨係入 data 嘅，咁你就可以咧插住個 USB。咁你章魚燒你都係得閒搞佢，我 USB 我斷嗰個火力都唔係好猛， 係啊係啊， 即係唔使話好密咁樣，哇係咁係咁轉啊係咁轉啊， 佢唔使添喎，見到佢條片 係啦，咁你咪啱咯，咁你就整緊 data 嘅入緊嘅時候，你咪自己要整章魚燒，整完之後你食一粒，跟住再落第二粒咁樣，逐粒逐粒食。 哎呀，好得意啊！啲同事咪會好羨慕你咯， 會㗎， 好得意， 你仲可以分埋俾啲同事添， 係喎。 咁然後咧有咗呢部章魚燒機之後咧。咁大家對可能其中一位同事咧，嗰、那個叫友好程度又會增加啦， 愛護程度啦。 然後老闆又會知道咯，啊，原來啲同事咧好中意呢個套路嘅。 係。 咁啊點咧？整多一兩部章魚燒機，或者係坊間再揾嗰啲唔係淨係章魚燒啦，就係可能有啲真係有飯盒，總之係插 USB 或者插插 雞蛋仔喎。 整雞蛋仔又得，不過整雞蛋仔好易整到好瀨啡 喎。哦，你又啱。 你见整张蛋整呢个鸡蛋仔嘅地方，通常啲蛋浆都系飞到周围都系。 因为我做过咧，其实我 鸡蛋仔啊， 系我自己去整过， 卖噶， 唔系自己食、哦。我其实自己食过，我自己整啦，系真系特别好食噶。 系咪噶？ 系因为你会落足啲料， 哦， 即系你落到个蛋浆好闷啊，咁之后你先再反，你就会觉得第一呢样嘢系你自己整出嚟嘅，咁、第二就真系。足啲啊，同埋我就明白咗个鸡蛋仔个原理，点解佢可以外面咁脆呢、 哦、 原来系你等得越耐、 啊， 即系你摆喺度摊，其实佢就 系 变脆嗰个过程。 系啊系啊系啊。 总之你等得越耐咧，你就越好食。但通常我都会忍唔住。 但系太耐又会变翻腍啦。 系啦，就会变翻腍。但我又会忍唔住，即系喺佢未脆晒嘅时候已经拎咗嚟食咯。因为太好食啦，我真系好中意食鸡蛋仔。 咁、你会唔会好似水鸡啊？即系嗰个日本明星叫水鸡嗰位咧花名？咁喺香港就幫襯嗰啲有朱古力啊，有其他古靈精怪味嗰啲雞蛋仔、啊 哦。我真係對原味係情有獨鍾噶，係唔係好受其他味？ 哦、 可能呢個細個嘅味道咧， 咁啊 可以。我而家其實一個禮拜有時行過，見到雞蛋仔都會買上。 係咩？ 係啊，大埔去火車站有間咯、啊。 你讲大埔咪得咯。咁大家咧都可以啱嘅。有啲时候咧就系翻工，咁啊搵啲得意啲嘅方法，整一啲得意嘅食物，氹下自己开心。行过譬如鸡蛋仔、鱼蛋烧卖嘅，咁啊自己中意食嘅嘢，亦都可以食下，又一样氹下自己开心。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当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睿智，寻觅里内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原来会放有故事。而明日是哪个字 ？No no， 逗留住糖衣。这么美好，等他开口，也只冒险与花朵，最铭心刻骨刻狠一次，倾倒，心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留恋，从此当恋者。 这件小事啊 ，Jenny，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八分啊，由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系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啊，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旦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我自己咧身上面实在太多缺点啦。例如呢，我就好似捉鬼敢死队入面嗰个棉花糖人咁样啦，又有车胎，然后呢个样嘅有时係圆润得滞啦，可能嗰排食得多咗，运动少咗，咁但係发觉个人呢又唔系好够高啦，咁着衫永远都係觉得实在太一般啦。咁但係 你有冇諗过呢点 啊， 你自己咁样 去整容啊， 伤到好多人啲心啊。即係你自己嗰个标准身材咁，跟住啲人諗，喂点啊，我仲矮个小白喎、啊、喂点啊，我仲肥个小白喎、啊、喂点啊，我个车胎劲个小白，你其实你有冇顾过人嘅感受㗎，我想问。 我又冇咁样諗过，因为我都觉得自己都几差 㗎。咁即係你讲完好唔负责任，觉得唔需要諗边俾人感受。 咁我都觉得你咁样讲完之后呢。 我是多返少少信心嘅。 唔係咁事实上係㗎嘛，即係你出街你真係讲真啦，男男女女高矮肥瘦烟瘦还肥乜嘢都有，咁都唔出街呀、啊。 咁你又啱喎，咁但係咪我应该嗰、那个套路啊，而家要问啦，我个套路应该例如我係略半嘅，我应该用返略半嘅套路去着衫，定还是我有办法呢排轻，假如呢排轻瘦嘅，我有冇办法着衫真係可以遮晒我成个人，令到人觉得哦你呢排瘦咗喎，有冇办法做出呢啲嘅错觉嘅呢喺呢个 fashion 上。 咁絕對係有啦，但係嗱，首先咧，即係我要講樣嘢咧，就係唔好諗嗰個潮流咧。喂，呢期興，喂，咁點啫？呢期潮流興高啊，咁點啫？ 喂， 咩玩法啊？ 鞋都有啲多幾寸嘅喎、啊，海我知道。 絕對有增高鞋墊添，咁亦都有 platform 鞋添，係絕對冇問題嘅。係啦，咁但係咁點啫？咁呢期潮流興嗱，唔好講矮啦，即係好似好極端咁樣啦，即係興矮咁樣就冇辦法跟呢個潮流啦，係咪？同埋我都覺得好難嘅呢個潮流就，咁、但係咁潮流興瘦咁樣，我又覺得呢樣就比較舊咯，好似我以前覺得咧係哇喂啲 model 一定要瘦，咁其實而家好多 model 都好正常標準身形，或者我哋叫做甚至乎特登會揾啲偏肥少少有肉地嘅， 因為有肉 model 喎， 有肉地嘅 market 咧，其實你唔可以全部揾曬瘦嘅 model 噶嘛，你真係要揾翻啲有肉地嘅 model 去賣嗰啲 真實大佬呢單嘢，你真係 啱嘅， 我係咪啊？咁你一定要係咁，然後你咪俾人睇就係、是、其實我真係高矮肥瘦，我可能我手臂唔瘦㗎喎，大佬我都有衫着㗎喎。你应该係要现实㗎嘛，每日 everyday 我哋成日讲緊着衫係 everyday 嘅嘢嚟嘅。有陣时当然你有啲场合有啲宴会咁样，譬如你话、我去做 MC 咁样，嗰日我想高少少，我女士们可以着对高踭鞋、男士们都可以玩对增高鞋尖，或者我想抬嘅咁样，我都有啲顾唔係嗰啲唔係顾忌，嗰啲叫避忌，技术顾忌讲咩呢，我自己有啲技巧係啦，你又可以令到自己喺个台上面我更加被看得见嘅，咁呢啲都係有技巧啦，咁 everyday 嘅穿搭当然都係会有啦，咁、你想讲係點樣望落去瘦啲係咪 望落去點樣可以令到我更加容易成为我心目中嗰个完美嘅人啦、 即係你而家想高啲望落去又 我先问咗先，我想高啲可以點呢， 嗱，咁高啲咪就頭先講咯。咁你鞋你可以嗱，而家波鞋好多都有啲厚底嘅波鞋啦。 係啊，嗱呢個就實際嘅高度嚟。嗱呢個真係將你個感覺咧變成一個實際嘅高度啦。 咁然後你厚底嘅波鞋，你唔想俾人哋見到你嗰對咁厚底嘅波鞋，其實你嗰條褲可以長少少，你冚到少少鞋面。 哦，嗱呢個就係一個偽裝嘅技巧啦。 然後人哋咪唔會覺得哇，大佬對嗰個 focus 嗰對眼嘅 focus 咧，完全望到哇，大佬你對波鞋咩事？三寸波鞋，即係人哋咪唔會。会咁样望你咯，你将嗰条裤长少少，冚到个鞋面嘅，人哋望出嚟就觉得哇，成个比例咩事？今日小白对脚长咗三寸嘅， 系，会唔会有啲嘅叫做视觉嘅错觉咧？嗱，例如咁讲啦， 咪就系咯，我哋头先讲，譬如你着对厚底少少嘅波鞋啦，咁然后你着啲裤系长啲，冚咗个鞋面嘅，望落去人哋唔会一嘢就 focus 落去你对鞋嗰度，其实已经喺啲视觉上面嘅错觉就系哇。对脚拉长咗喎， 系啊，咁有冇啲办法咧，系可以令到我远望嘅时候咧，假如我同上次讲我一七一高啦，我远望嘅时候望落去我似六尺嘅，但系我行翻过嚟嘅时候，啊，头先咁远望，我哋以为你好高，啊，原来你又真系都系一七一嘅啫，有冇呢一啲衫即系衬起上嚟嘅，或者佢 cutting 嘅，可以令到我远望嘅时候有呢一种嘅错觉俾到人咧？ 都可以嘅，咁但系嗱，即系由一七一去到六尺咧，我哋先嗱，首先我哋做个期望管理先， 点啊？ 一尺嚟讲系即系几多尺几多寸啊？ 当我一百零，我想要一百零，我想高多九 cm。 九 cm 就容易啲，cm 就有啲难嘅。咁唔系都 OK 嘅，都 OK 嘅。咁嗱，即系首先你其实头嗱，我哋由个脚做起啊，讲紧浅见啊嘛，我哋而家就 系浅见。哎呀，我中意你啲 term 啊， 浅见啊，好唔好？ 好。 浅见，咁我哋由对鞋开始做起咯。嗱。先你可以就係頭先我哋講啦，有啲厚底嘅波鞋啦。 係啊，呢個有。 咁如果你話男士唔係嘅，咁你話我嗰日唔係喎，我係想著皮鞋嘅。 嗯。 或者我著對少少 boot， 我哋嗰啲 boot 啦，男士們而家都好多 boot 著 嘅。boot 仔咁樣啦， 嚇。係啦，其實你裏邊可以加增高鞋先喎。 哦，其實我係未試過難唔難行路噶。 我自己係有嘅。 嚇。 我有，但系我呢几年冇用过， 唔系因为平实咗好多啊！你呢几年 唔系或者咁讲啊，唔系系自己都接受咗自己呢个高度，即系以前唔系噶嘛，即系我以前即系可能五尺三，我想行出嚟又五尺五尺六噶嘛， 係啦，咁我都玩過倫敦高鞋戰嘅，咁但係有少少難行，亦都好睇你摺落去嗰對鞋係咩鞋咯。 哦，呢、這個就自己選擇啦。呢個 鞋籠咧比較淺啲嘅咧，係擺唔到增高鞋墊，你潛見唔到嘅，咁、就唔好亂嚟啦，因為你會甩鞋嘅出街。 嗯，啱。 係啦，如果你對鞋夠實淨，譬如 boot， 所以我就係講頭先就係講話 boot 咯。 嗯， 你 boot 你 good enough， 你擺到對鞋墊落去。咁當然仲要，如果你話喂我真係長期要擠增高鞋墊嘅話咧， 嗯， 你對鞋咧你真係要買第一個碼喎。 哦，係、哦。如果唔係咧， 如果唔係你增高鞋墊著落去咧，你係勁夾腳嘅喎，嗰對鞋係會。 係啊，同埋呢一類型嘅鞋。鞋墊咧，即係雖然我未著過，但我想象到嘅，著咗落去之後，隻鞋會冇咁穩噶，有少浮浮地，會唔會噶？ 又真係好睇你著咩鞋啦，同埋嗰啲增高鞋墊咧，佢有啲淨係放鞋踭嘅啫。 系， 我哋叫半踭咯，即系佢净系放你后半踭嘅增高鞋垫，好、 哦、 多都系咁样玩嘅。咁佢其实都够噶啦。咁你变咗咧，其实你个重心咧系会向前倾咗咯。 嗯嗯。 所以你对鞋咧就真系好小心，系会难行咗嘅、 嗯。 有机会系会甩鞋嘅、 嗯。 如果你对鞋系包得比较贴服啲嘅，你又预大咗一个码嘅，咁着落去咧，都 OK 嘅，唔會太過難行咯，係、 嗯、 可以做到嘅。咁嗱呢度咧，你講對鞋嗰度已經幫到你可能兩寸， 係啊係啊，啱啊，唔錯喎。 咁我頭先再講啦，然後你條褲咧，玩長少少咯，你可以冚到個鞋面嘅、 啊。但我條褲。我條褲應該是闊身少少，定還是我收身會是更加容易令到人覺 得？我中意 loose fit 咯。如果你尤其是波鞋咧，而家個 trend 咧，你都興著啲 loose fit 少少嘅 cutting 嘅褲啦，休閒嘅褲啦，或者唔西褲但係 loose fit cut 嘅，咁你就已經可以冚到你嗰對波鞋啦。而家都好興，咁樣著噶嘛，其實都會，咁然後三身啦，你跟住想視覺上再望落去咧。醒神啲高啲嘅，其實可以趁件西裝褸啦，啲 casual 啲休閒啲嘅西裝褸啦 ，T 恤啦喺裏邊啦，望落、 哦、 其實視覺上都有一個咧幾增高嘅效果嘅，我自己覺得。 直紋係咪會好過橫紋係咪望落去肥啲定係點樣？即係矮啲咁樣。 直間會嘅，但係又要睇下你嗰套衫係咪可以玩到一件直紋嘅衫咯。 哇！ 有陣時未必襯噶嘛。如果你譬如你話我嗰日我係我幫你扣一個圖先啦。 啊 譬如嗱，唔好講話著長褲，可能而家夏天啦，你著對嗰啲嗰啲工人服系嗰啲 boot 啦， 係 係啦，都興噶嘛，夏天有時有啲男仔都會著嘅嗰啲 boot 咁樣，然後你可以入面放對增高鞋墊、嗯，或者本身嗰啲 boot 其實已經有翻兩三寸嘅高度噶咯喎，咁、 嗯、 你未必再使要增個加個鞋墊喺裏面，咁你本身嗰度已經玩到加咗兩三寸、 嗯， 你可能著短褲都得噶， 嗯係喎。 是不是短褲然後你可以襯 T 恤你襯直間 T、 啊、直間 T 咁呢個碌望落去是不是三身由你的身開始你已經覺得收長了、哦、 嗯 跟住對鞋又幫咗你有增高嘅效果、哦。喂，再唔係你頭先呢一個系列你玩啲工人服系列嘛、 嗯、 你可以加件 crop 嘅短背心 嗯 crop 嘅望落去呢其實某程度上面視覺上又係覺得咦好似加咗件嘢，但系又你，因为你有件 T 恤衬底，你视觉上个身又好似拉长咗。其实就系嗰件 crop 嘅背心，又会令到你视觉上好似高咗。 系系啊，最紧要听多啲啲视觉嘅错误先得。 系啊，视觉嘅错觉嚟噶咋？呢啲全部都系咁。你件背心你又唔好玩，话我着一件咧，话大大件嘅，咁又未必啱。可能你衬件 crop 啲，即系短身少少嘅背心。 系。 呢啲就係一啲 layering 嘅效果啦。 哦，哇！呢、這個 咁個層次感，咁甚至乎你再加埋橫掂，我都係玩工人服啦。咁、你可能襯上漁夫帽，漁夫帽係咪又可以幫你個頭嗰度又可以浪高多一寸啊？ 係，cap 帽咧就 cap 落去個頭嗰度咧就會矮啲啦，咁樣就 係啊，因為你係工人服啊嘛，你係工人服，我覺得襯漁夫帽係襯到你工人服嗰個 look 啊嘛。 係喎， 咁你全身加落去，咁你都淺到三寸座底啦，系咪啊？三至四寸喎、 啊。唔怪之以前咧 ，Michael J. Fox 啊，唔单止净系戴渔夫帽，就系戴 hat 添啦。啲牛仔望落高几多啊？ 系啊，咁但系你都得噶，咁你唔惊，你都可以玩个 hat 嘅。咁嗰度系几寸嚟嘅啫嘛，咁即系几寸啦，嗰度就已经。但系就当日我哋讲起啲 everyday 嘅穿搭，咁其实。男男女女都好難，你今日講緊男士們，你點樣可以有一個淺肩？ 係啊係啊係啊 嘅高度，咁、你話我真係玩唔到 boot 啊，大佬真係好熱啊！咁你咪波鞋，頭先我哋講有啲厚底少少波鞋，你襯對休閒嘅長褲，其實定係呢一個部分啊，已經幫到你玩到啊，加到兩寸啦。 咁啊掂啦！嗱，今日咧就講住呢個男士點樣去到。做呢個錯覺，差啲我講埋僭建添。好啦，下個星期我哋就講下女士啦，女士咪僭建噶啦， 可以唔僭建噶，真係可以純粹視覺上噶咋。 係啦，喺視覺上點樣可以襯得好啲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拜拜。 时间好快，快到早上七点钟，分途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哋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小白师同各位睇睇咧，就系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等我都即刻听下晨光交通天文台先。虽然我已经到咗咧我翻工嘅地方，但系都要为广大嘅市民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嘅。咁啊，有小巴喺度啦，有船仔，早晨，啲啲早晨， 早晨啊，两位早晨啊，冇错。 出边嘅交通 服务 系啦，系咪一切正常咧？喺呢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唔知道会唔会有汽车热得滞又？坏低咗咧咁样， 暂时未收到坏车报告啦，咁啊暂时都未有特别嘅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嘅，几好啊！咁啊，今朝早我哋翻嚟都系天朗气清啊，真系开心噶！咁啊，所以路面咧大致都系暂时冇乜嘢，隧道咧都系好正常啊。不过路面方面就有个渡船街天桥啦，依个樽颈位朝早都塞嘅差唔多，近住骏发花园个位啊，龙尾去到果栏嘅。咁另外继续提大家咧，啲嘅爆水管啊，紧急维修需要封路啦。牛头角道由于有爆水管啦，牛头角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公园对出仍然是全线封闭啦，咁反方向去翻观塘道咧就改为双向行车噶。咁另外葵涌嘅和塘咀街咧都系由于有急收啦，和塘咀街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咧一二线封闭。咁另外长过十六米嘅车都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呢一个嘅交通消息啦，就系咁啦。 咁啊系嗰个位咧，要大家留意住有啲位咧就唔好转住啊，因为可能都有啲道路工程嘅。咁其他暂时嚟讲咧都应该 OK 嘅。咁希望大家朝头早嘅时候咧叫做小心驾驶。 系冇错，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船仔哦。 诶弟弟。 用佢嗰只船就弊啦，小心驶得万年船，旋转个船嚟噶，转到你陀陀令， 难嘅得唔得？ 都得嘅， 陀陀令啊，有得转到陀陀令。 我觉得 Didi 开呢个难嘅讲得非常之好， 走开啊你， 真系开心， 非常之好。 我一见到船真系开心，好配合我。 哦，几似样我哋两个突然之间， 系咩？我冇船仔咁靓， 系咪姊妹样啊？ 点会啊？ 我系啊， 你系大嗰个有，既然 keep 得咁好， 咁夸张咗少少嘅。不过仲有一样重要嘅嘢同大家讲，相信琴日大家听新闻都听到啦。 系点啊？ 但再提一提大家，就是、红隧啦。 哦， 系啦，红磡海底隧道咧，呢个红磡嘅海底隧道啊，会喺今个月咧23号开始清晨嘅5点实施呢个噔噔噔已通行啦。 23号 已通行啊，大家留意啊，23号咁到时咧就可以直接驶过呢个收费广场啦。透过呢个二通行咧，就交呢个隧道费啦，就唔需要停车同埋排队俾钱嘅。咁红隧一带咧，就会喺23号嘅凌晨1点开始啦，分阶段实施呢个临时嘅交通安排，呢个比较紧要啲嘅，因为红隧嘅来回方向管道啦，同埋嘅。 佢嘅支路就會由凌晨嘅四點鐘至到五點鐘臨時封閉啊，四點到五點。咁所以到時咧有九條嘅通宵專營巴士路線啦，同埋一條嘅通宵專線小巴路線咧都要改道嘅。咁大家到時要改行東隧或者係西隧啦。咁啊，盡快記得啦，開翻呢個易通行嘅户口啦，就係咁啦。 如果唔係，到時又 哇過唔到海啊，大件事 啱啊， 都過到嘅。 咁你麻煩 之後又要俾翻錢 咁 樣。係二十三號星期日嚟㗎嚇。 係啊，大家留意。 大家留意住星期日啊嚇。 快快脆脆去搞埋呢個易通行。 我係有少少迷思啫，因為譬如喺城隧同埋私隧啦，咁都實施呢個易通行嘅時候啦。咁啊，係啦，咁啊，仲有青山嗰邊啦，尖山嗰邊啊， 尖山 啊，尖山嗰邊啊， 尖山冇錯。 係啦，尖山嗰邊都實施易通行啦。咁但係佢實施初期嘅時候咧，咁啊冇問題啦。咁但係佢嗰啲收費亭咧原本喺度噶嘛，咁啊要 拆 緊噶嘛，係啦。咁而家就個工程就去到私隧嗰邊啦，私隧嗰邊都拆緊啦咁樣。可能佢又夠啱喎，拆完之後咧又到紅隧嗰邊啦。 當然啦。 所以我就擔心樣嘢會唔會就係紅隧嘅時候，因為佢為咗要封閉嗰啲叫做收費亭嘅路口咧，會唔會又收窄咗佢嗰個行車線啊咁樣？咁呢個我係有少少擔心啫。 都有咁嘅機會嘅喎，因為到時佢要點樣拆嘅環境真係唔知 道。係啊，咁啊變咗個車龍會係提早咗，就已經可能一早塞啊。咁呢個我唔知嘅，等下到時二十三號咧，咁啊運輸署方面點樣喺個交通上面做得更加完善啦。 係啊，到第二日啦，星期一咧開始翻工繁忙時間就知道見真章，睇下到時嘅車龍去到邊。不過好實講 好彩就開始放暑假， 係啊，所以佢咪啱咯，開始配合翻呢個時間咯。 係啊，特登係放暑假嘅時候，即係又少咁少 少 車龍， 少好多。七月二十三號係啦，少好多車嘅。放暑假，所以都配合得幾好，唔錯，係咪啊？ 邊度逃得出我嘅法眼啊？ 所以阿小白咪好勁， 唔係唔勁嘅， 逃唔出你法眼 個樣 嘅 啫， 得個樣啊， 得把聲添。 咁啊，嗱，但係同大家講啲開心嘢啊，嗱，聽日咧就大家好多優惠啊，大家留意下，因為某人生日啦，就有優惠噶，咁大家咧就可以免費搭呢個指定嘅天星小輪咧，來往呢個尖沙咀至中環啦，咁啊可以遊船河啦， 尖沙咀至中環， 係啦，免費嘅成日都，咁日無限次任搭都得啦。 逢佢又加咗價啦，雖然都係加得少， 少 一家大細嚇。 嗱，一家大細又可以啊，免費搭下呢一個嘅渡海小輪啦。 係啦，咁搭完 尖沙咀至中環啊嚇， 冇錯，尖沙咀至中環奇遇線就冇免費嘅。 以中環翻嚟有冇噶？ 中環翻尖沙咀咪有咯， 都有嘅， 差啲俾你考起。 因為我淨係講尖沙咀去中環 來往啦，但係尖沙咀往中環啦嚇。咁好啦，好啦，你如果去到中環咁點咧？又有好嘢喎，嗰度免費搭摩天輪喎。 哦， 啊我都冇 搭過。咁佢真係一條龍服務嘅喎， 一條龍服務， 佢諗好曬個路線， 服務尖沙咀啲。服務九龍區啲人 免費搭摩天輪之餘咧，我唔知道你哋相信大家咧有冇玩過啦？隔離咧有個旋轉木馬嘅摩天輪，隔離都免費賣喎。 嗰個旋轉木馬冇。 我相信小朋友唔會玩嘅，小朋友玩嘅啫，船仔都唔會玩嘅。 船仔嘅會啦。 我都想做下 旋轉木馬。 哎，係咯，想襯翻我。 你星期五去啦，都幾好啊！嗱，摩天輪我又未搭過，木馬又未用，未玩過，都可以去玩下。 都可以試下喎。 係啊，咁好啦，咁啊，除咗咁樣之後咧，就翻翻去尖沙咀都有優惠㗎。 我跟住又坐翻嗰架唔使錢 嘅船。係啦，冇錯，兜嚟兜去啦，可以中午嘅十二點鐘。到夜晚嘅八點鐘，去尖沙咀天星碼頭地下某間雪糕店咧，免費食士多啤梨雪糕， 係 正㗎嚇、啊，指定係免士多啤梨，其他嘅味咧就冇得免費。 哦，即係話芒果咁樣， 唔得就冇啦。 問你嗱得唔得？ 嗱，咁即係如果你係非常之鍾情食士多啤梨嘅話咧，就唔錯啊，去試下士多啤梨雪糕都其實都幾好食㗎。以前我就抗拒，而家都覺得幾好食。 係咩？ 係啊， 士多啤梨蛋糕我都係近呢幾年我係係啊至愛啊， 幾香幾好味啊，真係。 系咯，整得好嗰啲系咯。 自從日本食過士多啤梨之後，就覺得好好食。 我發覺我細個食嘅士多啤梨蛋糕冇咁好食噶。 係咪啊？嚇， 竟然 係啊！大過咗咧，而家可能引入咗新嘅嗰啲叫做焗蛋糕嘅技術啊、方法啊，同埋啲即係啲師傅咧手工越嚟越好啊。所以而家嘅士多啤梨蛋糕咧，我覺得係好食過以前。 香濃好多係咪？ 香濃，同埋咧嗰種士多啤梨香味咧，真係飄出嚟。 可能係佢個士多啤梨個品種都唔同咗，係咪咧？ 品種有關係啦，同埋佢用嗰啲士多啤梨嗰啲精華咧， 非常之精華，可以好味好多。咁仲未講完個優惠好啦，但係大家咧相信咧，你都兩位唔知道坐過未？你開逢巴士、人力車觀光巴士免費乘車人。 觀光巴雙層嘅， 係啦，雙層嘅，即係開逢嘅， 係 係啦，咁就都係由尖沙咀至中環嘅指定嘅班次啊 ，H 一到 H 二兩條開逢巴士線， 係 H 一同埋 H 二，咁其他啲就唔得啦。咁好啦，中環開出有四個時間嘅，兩點、三點、五點、六點， 兩點、 三 點、 五點、六點，尖沙咀開咧就三點半、四點半、六點半同七點半。 哦， 咁啊指定呢四個時間啦，同埋指定嘅班就是、指定嗰個巴士線咧就係 H 一同 H 二嘅開逢巴士。如果大家哇真係～ 想观光嘅，啊，又玩下摩天轮啊，又玩下木马，又食下雪糕啊，搭下船啊，系咪好开心咧？ 嗰个开篷巴士个路线系边噶？ 由尖沙咀至中环咯。 尖沙咀至中环都系过海嘅。 系啦，冇错。咁啊，即系都几日时钟，但系呢条路线都要几十蚊，唔平噶都。 系啊， 所以即系 直啲讲，你当过一转海都抵。 啊，可能当然好多人排队，呢啲我唔知啦。但系有啲优惠，大家都去享用啊。你会唔会谂啊？听日得唔得闲啊？ 会啊， 会啊。带仔 过下海， 唔系啊。其实我都 依家仔啲唔使翻学， 咁啊同佢去下咯，咁好开心噶。小朋友玩旋转木马同摩天轮一定好开心。 系，带埋小朋友去，小朋友好似未坐过摩天轮，我细个都未坐过摩天轮。 大嗰个，大个， 大嗰个坐过， 大嗰个坐过， 就唔系坐呢，唔系坐呢个咯，即系唔系香港呢个啦。 啊，喺 其他地方嘅摩天轮， 咁一定要啦！你系香港人啊嘛，一定要试下香港嘅出产嘅嘢啦。 系啊，梗系要啦。 喺香港嘅地方，梗系用翻香港嘅嘢啦。 咁啊，梗系啦。 试去玩下摩天轮、木马啊，食下雪糕，唔错唔错。 好，唔该晒 Didi。 OK， 好好嘅提示啊。咁啊，另外咧，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啊，船仔啦，船仔出边嘅天气点啊？严酷热天气警告用咗未啊？你？ 都融啦， 咁快 好热啊，好热咯，而家系啊，咁同埋系啲云啊，因为我反而觉得系嗰种焗热嘅感觉， 系翳焗啊， 系啊，系翳焗嘅嗰种感觉咯，所以可能系迟啲会有骤雨嘅原因啦、 啊，嗯，咁啊有机会啦，嗯。 是啊，最近成日都大遮，是啦、啊、因为成日都有骤雨。唔知道你会唔会用一啲有所谓即係扇水功能嘅遮呢？ 扇水功能嘅遮唔係遮都扇水嘅咩吓？ 咪有一啲係话啊会极速变咗水珠之后就扇走啦，咁你就唔会话即係咁容易揼湿晒嗰种。 哦，咦，咁啊真係要愿闻其详喎，睇下遮仲有啲咩分别喎。 是啊，因为我用嗰把遮嘅时候，我发现用耐咗，其实嗰种扇水嘅功能呢原来是减弱咗嘅。 哦，即是越用就越渣，是啦。 是啦，好似变咗吸水咁样。 哎呀，咁大件事啊，如果一把遮吸水，你担住个海绵喺度行咁啊。 是啊，原来佢呢一种遮呢是好容易出现呢一个状况嘅。唔知大家听啱听众会唔会都有呢把遮都发现有呢个情况。但原来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呢就可以将佢变返啊一样变返扇水啦就有。 吸 水变返扇水啦。 是即变返新嘅遮一样啦。 是啦，咁点做呢就係、是、将你个风筒啦、啊、咁、把遮湿咗水之后可能你出去揼完雨返嚟咁样、之后你将个风筒呢距离大概个遮十厘米到，咁你再吹干佢，咁每一个部分呢都要维持30秒左右嘅。 哦， 咦，即你慢慢吹，係啦。 我又真係有用过呢个方法喎、啊、因为我有阵时呢屋企细呀。咁就变咗呢冇辦法将嗰个遮呢就成日摊喺度晾返干佢啦。咁就开咗把遮之后呢就放喺浴室嗰度就攞个风筒吹佢囉。咁可以吹完之后即刻收嘛，好快干㗎咋。其实用风筒吹遮我觉得都好快干，你好快脆可以收咗把遮即係整返靓佢。咁唔知係咪因为阴差阳错，咁我又觉得啲遮呢其实都几淡水㗎喎、哦。 是可能是、哦、因为其实点解呢嗰种遮的防水物料呢经过雨水的拍打之后佢哋或者即可能你开遮山遮你隻手会电到㗎嘛、 啊、 会有啲摩擦啦、会令到佢表面其实有阵毛㗎啲遮、有阵好少嘅毛佢就爱嚟防泼水嘅、即爱嚟防水扇水嘅，咁、反而嗰一层毛呢拆咗啊。 哦，掉咗落嚟啦。 係啦，拆咗。 你要令佢 wake up 啊。 系啦，你就揾风筒令到佢醒啊，咁样，咁佢就会慢慢就会即系冇咁塌啦，咁就变翻一样，即系变翻以前咁样。 系， 咁所以就可以而家好轻松咁样扇走啲雨水。其实呢一个除咗系喺遮上面，有一啲譬如系防泼水嘅加工物料制作嘅雨褛、或者风褛，其实都啱用嘅。即系发现佢好似唔好扇水咯，你又可以揾风筒吹一吹佢。 哦，嗱，我自己仲知道有第二个套路嘅，就系、是如果个遮咧都系除咗冇风筒啦，当你懒啦咁样。但系譬如今日酷热天气嘅或者太阳好猛嘅时候咧，不妨都攞翻把遮出嚟晒咧，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做到相同嘅效果噶。 哦，原来都得噶。 系啊，咁所以嗱，譬如嗱，船仔呢个提示就啱啦。前几日咧就落雨嘛，咁今日咧都有几局部地区嘅骤雨啦。咁啊，但系有阵时又大大个太阳晒嘅，咁啊，不妨攞翻把遮出嚟咧，一嚟遮太阳，二嚟咧个太阳就帮你晒翻靓把遮。 系啦，反正个太阳都喺度噶啦，唔好晒嘛。 咁又啱，咁又啱。咁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啦。 好， 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咧都系有骤雨嘅。 嗯，咁啊，唔该晒船仔啦吓，咁啊，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0%噶，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在生效嘅，咁啊，大家咧都要多啲咧就注意住补水啦，咁啊，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啊，记住啦吓，一定要多啲饮水，千祈咧就唔好热亲啊，如果唔系咧，一旦中暑嘅话咧，咁啊，真系可大可小啦。咁如果你话同样都系成班朋友嘅，咁啊，大家互相照顾嘅，梗系互相提示，喂，记住咧就多啲饮水啦吓。呢个时间嚟到早上7:22啦。 晨光大学， 好啦，今日叫大家补水之后啦，今日我哋嘅晨光大学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 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同 Mimi 讲咗好多有关于油啊，即系嗰啲食油嗰啲油咧，有讲过咧就系橄榄油啦，又有讲过咧就系花生油啦，咁啊亦都讲咗少少佢哋嘅级别嘅。咁但系呢啲嘅油咧，其实我哋都系上星期提及过就叫植物性嘅油嚟嘅，系咪 Mimi？ 是啊，冇错冇错。是啦。 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要搵返嗰啲呢就係关于动物性嘅油。咁有边啲同埋喺食用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係咪叫做植物油一定好嘅，动物油都系麻麻地咁样嘅呢？ 动物油嘅话，咁我哋最知道嘅就有呢个嘅猪油啦。 係。 咁猪油系一直以嚟都喺即係中国食品嚟讲好发扬光大。 整煎羊三宝唔用猪油呢我自己 啦。 系啊，直至到现在，即系其实有好多其他嘅油去取替到猪油去炸嘢，但系即系譬如好似菠萝包嘅话，面头嗰个皮我都听见话一定要用猪油先会有个脆啊，好香嘅感觉嘅，咁系啦，咁所以猪油就系即系我哋大家所知嘅一个嘅动物油啦。咁但系就讲点解出现好多好嘅植物油，就系因为佢系动物嘅话咧，咁佢脂肪入面咧，佢个饱和脂肪即系。唔係好嗰只啦，咁亦都會增加個膽固醇高啊，增加個心血管風險嘅脂肪嚟嘅，咁所以就慢慢就叫唔好食咁多啦咁。咁除此之外，亦都有雞油啦，咁譬如有雞油飯啦，又話雞油豆苗啦，咁係啦，咁所以雞油都係一個動物嘅脂肪，咁佢個飽和脂肪都即係冇。豬油咁多，但係其實佢又唔係好低，係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第二樣會用嘅動物嘅油，咁但係都係即係我哋唔會話日日都會不如用雞油煮餸啦，咁都係要小心避免即係吸取太多嗰個嘅飽和脂肪，影響咗我哋膽固醇啊、心血管啊嘅健康咯，係。 係咁，雞油咧都比較上係少用㗎，其實本身廣大市民嚟講， 因為唔好 keep。系啦，如果你讲猪油嘅咧，佢会慢慢会形成见到一个嘅好似蜡质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系啊， 咁佢系会系即系好啲 keep 啦，同埋因为佢饱和脂肪高咧，所以佢真系会整出嚟嘅食物，佢有佢嘅特别之处，又松啊又脆啊咁样样咯。咁鸡油就冇佢咁多饱和脂肪，咁所以就冇咁好效果。咁同埋你都见嘅鸡油系冇咁容易喺室温度凝固嘅，系啦。咁所以嗰个储存方法啊等等嗰啲都系有所分别，冇咁多备用咯，系咯。 哦，我有听闻过咧，其实有啲甜品类嘅食物咧都会用到鸡油嘅，咁啊。咁大家所以喺食嘅时候啦都要自己特别分外啊睇清楚佢哋嗰个嘅食物含量咁先至係好选择啦。咁鸡油係啦鸡油或者係猪油啦咁仲有譬如牛油咁系咪係呢 牛油都系牛嘅脂肪啦，即系譬如好似牛奶都可以抽取到油出嚟，咁可以嚟做牛油啊等等呢啲啦。咁仲有一样嘢就我谂个个都而家成日开口都讲啊，鱼油鱼油鱼油。 哦，系鱼油啊， 系啦系啦，咁啊鱼油咧其实就较好啲嘅，咁但系特别好嘅鱼油，我哋都系讲话要有欧米伽三脂肪酸丰富噶啦，咁好似三文鱼啊、啲比目鱼啊、青鱼啊或者啲沙甸鱼啊呢啲出嚟嘅油。会对我哋咧就系同猪油好唔同啦，佢嘅脂肪系较健康多啲，单元不饱和、多元不饱和嘅脂肪，咁就对心血管反而有益嘅。 哦，咁但系如果你话煮餸咧，例如我又咁讲啦， 滋养三宝嘅，咁、 嗯、 我有冇人用呢啲鱼油去到整滋养三宝？ 会唔会好腥啊？ 系啦， 咁要问啊嘛， 真系会腥嘅。咁但系咧，鱼油而家即系好多都会用点样去摄取咧、啊？一嚟就可能会煲鱼头汤啊嗰啲啦，咁啊话入面有好丰富嘅鱼油啦，咁、 哦、 亦都会去做一个补充剂咁去摄取啦，系咪？系、 嗯、 啦，咁所以我自己都有一啲嘅介紹一啲即係人啦、啊，可能話啊，我小朋友食唔到補充劑嗰啲丸嘅，咁啊叫佢哋試下魚油嘅補充劑啦咁。咁、 嗯、 但係佢哋都係話腥喎腥喎咁，所以真係唔會、 哦、 真係有幾多人會去用魚油煮餸咯。同埋佢嗰個嘅穩定性都係冇咁高嘅。 哦，所以即係點解豬油咁耐以嚟咧都仲係繼續用咧？咁係有佢原因嘅， 係真係好食嘅， 係真係好食， 係真係好食嘅。 即係可能Mimi 話齋，如果你菠蘿包上面唔脆喎嗰個位，咁就唔係菠蘿包啦。係啦，咁牛油方面咧，如果用嘅時候，我哋又應該點樣咧？又應該點樣選擇坊間上面唔同或者係唔同食物含量嘅營養含量嘅一個牛油咧？ 嗱，牛油方面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唔知道、哦。我哋讲咧，一茶匙嘅牛油同一茶匙嘅其他嘅油咧，所含嘅脂肪系一样噶。因为有好多会觉得牛油嗰嚿好似固体啲，系咪少啲油分咧？咁其实唔系嘅。咁因为亦都系动物嘅脂肪，佢嘅饱和脂肪都好高。咁所以我哋都讲话咧，系有好多我哋啲西饼啊嗰啲会用到牛油。咁但系就系尽量都系唔好用得太多，或者我哋茶面包都系尽量唔好用得太多。咁如果你话牛油可能嗰个营养成分嘅话，其实你都会见到佢黄黄地色啊，咁佢亦都除咗脂肪之外，佢都有譬如维他命 A 啊呢啲存在喺入面咯。 嗯，咁啊，但系牛油咧有冇啲叫植物性牛油，会唔会即系仿制咁，会唔会噶？ 嗱，呢个都有少少开始争议，就系有好多咧，而家话点用咩类似啦，有植物牛油啊，又话系牛油啊咁，咁个争议就话植物牛油始终都冇咁好嘅，佢因为系转化翻嚟啊，亦都系要加啲加工而变咗一个固体嘅，咁就唔好啦。咁如果要天然嘅咧，就食翻牛油，而家都有咁讲法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去睇翻啦。咁系有啲植物牛油可以代替牛油嘅，咁但系都要睇下佢点样去做啊，有冇反式脂肪喺入面。咁如果讲牛油本身就是少了一个的反式脂肪，咁其实反式脂肪亦都是对于嗰啲心血管风险会增加咁，咁、所以即系好争议嘅喺呢一 part 仍然，咁但系我都会觉得要用牛油嘅话少少地，下面包或者真系可能会整下饼啊嗰啲嘅话先、好用咯， 系啊，煎下牛扒嗰阵时候都可以用啲牛油噶， 会容易窿噶，系啊，所以都要 我见到 都 外国嗰啲大厨 系啊会咁做噶嘛。 系啊， 整意粉又会落牛油啊，咁样 系 啊，因为一窿咗嘅话就危险噶啦，就会有致癌物嘅产生。 哎呀，好彩 Mimi 大家提啫吓，咁啊，大家喺选用油嘅时候咧，咁啊，听下呢 Mimi 嘅 advice 之后咧，希望帮得到大家啦吓。咁啊，今日之后都同 Mimi 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佐敦道十五号一个住宅单位盗破一个怀疑毒品储存仓库，拘捕一名39岁非华裔男子，他涉嫌贩毒。警方说，前晚在油麻地区展开反罪恶行动，在截查一名离开涉事单位的男子时，在他身上面检获两包共重大约66克的怀疑可卡因。人员其后将这名男子带回单位调查，在单位内发现共重大约1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大约 2.8 公斤怀疑摇头丸，两袋渗有怀疑液态可卡因的毛巾，共重大约 1.6 公斤，电子磅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案中检获的毒品共重超过15公斤，价值大约1500万港元。被捕男子正是被扣查，警方说将会继续调查案件，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记住，我哋系需要为喺社交平台发表嘅言论负责，同喺现实世界一样噶。 谂谂下，其实有时啲人系唔觉意就参与咗网络欺凌嘅，例如喺收到具冒犯性、侮辱性或者无礼嘅信息啊、照片或者短片嘅时候，因为觉得好笑就随手分享出去，我哋系唔应该散播呢啲资料噶。 啱，所以咧，大家都要习惯一下，停一停，谂一谂。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二台话你知， 抗日勇士林真女士， 我家 姐个几钟头，虽然系被打，一声都未喊过，所以我哋喊得出嚟。 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 我觉得高中课程应该就系初中课程嘅进一步讲故事。讲深入啲， 明爱圣约瑟中学 感受到咧内地同香港嗰种心连心啊！ 钟杰良、洪建威主持《近代中国七七时变》，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记得吗？ 流进四方。 香港电台多年来制作多首脍炙人口嘅主题曲，今次带大家翻到1988年嘅暑假。 回看清楚，你要为谁忙？ 由 Radius 主唱嘅第一届太阳计划同名主题曲，鼓励青年人勇敢追梦。唔知有冇勾起你嘅回忆呢？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点39分，嘉明早晨啦！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早晨，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咧想同大家用耳朵去听下演唱会，去欣赏下演唱会先。我想请问下大家咧，中唔中意睇 concert 睇现场演出？ 中意， 中意。 通常你去睇现场演出嘅时候咧，有啲咩驱动力会令到你想去参与一场演唱会咧？ 嗰、那个卡士够唔够劲啦？自己中唔中意嗰个歌手啦？表演好唔好睇啦？ 有冇边啲歌手系一嚟到你一定会去撑场噶？ 我 有都有。 我系张敬轩，佢嘅即系我，因为我系好迟先开始睇演唱会嘅。我谂我系上年 未出世嘛？ 唔系，我系上年先开始睇嘅。 终于都储够胆又可以 系啦，终于终于有钱可以自己俾啦。哇，真系好开心、啊嗯！我系第一场就睇即系张敬轩嘅宏观演唱会。 系 哇。获益良多啊！ 获益良多，个益喺边度咧？ 嗱，首先第一，佢系有 drama 嘅元素。咁我嗰阵时睇完咧，我系直情，其实嗰时好尴尬嘅，因为我隔篱有一个男仔啦，但我麻麻地中意佢嘅。咁但系咧， 麻麻地中意佢又唔好约人去啦，系咪啊？ 唔系佢即系呢个尴尬位系佢换咗我张飞，搞到我要同佢一齐坐。哦，系啦，咁我而家 有预谋嘅， 佢系有预谋嘅。咁但系我咁我又真系好想睇张敬轩，咁我咪照去睇咯。咁我嗰阵时睇到，我最记得个位系有一 part 咧，佢就讲即系讲紧佢童年嘅自己。 系 嗰 part 我睇到好感动啦，即系我喊噶啦，其实。但系佢喺我隔篱咧，我唔想喊啊，因为我惊佢要俾张纸巾我，好尴尬咁样。咁但系嗰一次我就好 impressive 咯，就觉得哇，张敬轩嗰个演唱会系佢系无论个 stage 即系嗰个。佢叫視覺上已經係好滿足到我，又仲有舞蹈啦，又有戲劇啦，咁最緊要係當然佢嘅歌聲啦，佢歌聲真係好引人入勝，我覺得哇真係好好聽啊！點解唱 live 都可以咁好聽嘅咁樣？ 咁、那個男仔冇紅啦， 冇噶啦， 自此消失咗啦。 系啊，佢搞到 咁 渣噶， 系啊，好渣啊！嗰、那個、男仔好渣啊， 系咯、 啊， 喂，我想听多啲呢、這个， 系啊， 呢个冇噶啦，冇噶， 唔系樱花树下嘅时候就准备 噶 啦 嘛， 咪 咯，冇啊，我只眼净系留意张敬轩啫，即系佢喺我隔篱，佢冇咗，透明咗， 我冇嚟啦， 伤心啊！ 嗰、那個人都係一個壞人嚟嘅，應該係咁，唔好睇啦。 OK， 係啊，咁今次有冇去睇啊？咁啊 ，part two 嘅時候， 有啊，好開心啊！今次同我阿哥去睇，哇，好好多， 爭好遠， 爭好遠， 係任喊啊，係咪？ 係啊，我都睇到，我阿哥話未見過我咁陶醉嘅樣咯，即係我真係睇到，哇，真係好中意佢咁樣。 我依家咧中意睇音樂節咧多過睇一個歌手 solo 式，因為好似目不暇給一啲啊，有好多嘢睇啊。我估嘉明啊，同埋小白一定知道啦。譬如你日本 Summersonic 咁樣，佢有幾個舞台噶嘛？一個咧負責 hip hop 嘅，一個負責夾 band 嘅，一個負責indie 啲嘅或者 acoustic 嘅 咁樣，係啊。係啦，即係你有幾飯咁樣開咧，好似食緊自助餐咁樣啊！我自己覺得你中意食長腳蟹又得，你中意食甜品又得咁樣咯。要睇一個專項嘅歌手演出唔係唔得，但係咧對比我自己成長之中咧個票價太貴啦。我想講一樣嘢，琴日咧咪後我都有同侯嘉明講話，其實 Taylor Swift 你有冇睇過？咁嘉明話睇過咯， 係啊， 我都睇過，舊時好平嗰啲飛。 上次嚟香港嘅時候都即係幾多年前嘅事啦。 係啊，已經一個年代啊！我記得嗰一年咧特別多勁人嚟嘅，有 Taylor Swift 啦，有 Muse 啦，有 Linkin Park 啦。咁好齊嘅，突然間有一年咧，好勁抽嘅， 選擇好多， 係仲有咩 Chemical Romance 啊， 唔係 Chemical Romance 係嘛？哇，有好多對呢啲咁嘅嘢。嗰年係我覺得自己睇曬全部外國人演出，跟住之後嗰幾年都唔使睇咯。 前嗰幾年即係盛行嘅時候咧，因為好多時候啲外國嘅明星會去開就係日本嘅周邊地方啦，會做開一啲巡迴演出啦，又或者係參與啲音樂節嘅演出。咁橫掂係到附近啦，咁不如飛一轉嚟香港請佢過嚟啦，咁樣。 依家又唔過嚟喎。其实过澳门都好啊，澳门都冇啊，不过冇啊，澳门啊舞台王者霸咗个舞台咧， 系 有排玩噶啦，郭富城，因为太劲啊，郭富城一开一定开几啊场噶嘛，你 所以去到十一月份嘅时候先至会有翻啲外国明星去澳门咯、 啊。哦，原来系咁样。 系啊系啊，咁小白咧，日本明星都好好睇噶。 日本明星都好睇，因为佢哋整个嘅布局咧都好几出色噶。咁、我其中一个嘅印象难忘嘅咧，除咗系本身佢主场系佢哋已经包咗个主题乐园喺入边做一个演唱会之外啦、就系想讲一个佢哋有个套路制嘅前夜制。 哦。 前夜制意思即係話佢喺演唱會之前嗰一日咧有一個 mini live， 咁呢個 mini live 咧佢哋通常咧有機會啊，有機會就係唔收錢嘅，唔收錢咁啊睇下附近有咩人，咁佢哋就會過嚟欣賞啦咁樣。咁當然啲人收到風嘅時候就已經擁曬佢啦。咁、我其中睇一個咧就喺日本大阪嘅 USJ 嘅一個演出嚟嘅，咁佢喺呢個主題樂園入邊咧，佢就係前夜制嘅時候啦，因為佢入邊個主題樂園本身佢有個水池，好大嘅水池。佢一個好大的水池，然後呢一隊嘅音樂組合咧，佢哋就喺咁大嘅水池中間嗰個人工島咧，就喺入邊咧就表演嘅。咁所以咧，大家係圍住嗰一個好大嘅，即係成個湖嘅水池啦。咁啊望住佢哋啦。我記得當其時都差唔多企成千幾人咧，喺側邊千幾二千人喺側邊圍住個湖咁啊，大家又嗌啊又成嘅。咁同埋佢哋出場嘅時候咧， 同我哋中環嗰啲咧，係隔住埲牆聽周杰倫，係 一樣嘅道理。 但係佢哋因為都好近嘅，不過佢哋用咗一個好特別嘅方式咧，去嗰個人工島，就係用呢一個水上電單車，仲係用嗰啲特技人咧去到載佢哋出場，呼一聲，跟住咧就飛咗上去啦。咁有其中一位嘅主音咧。佢就唔係用呢個水上電單車，佢就用直升機。咁所以三個吉他手啦，然後就係用呢個水上單車，然後個主音就喺直升機嗰度落嚟嘅。 好唔 mini 啊呢件事。 係啊，所以佢哋係不惜公本。咁去到第二日嘅時候，因為正常嘅演唱會咧，佢哋除咗係又玩直升機，又玩魔術之外，亦都玩埋過山車等等等等好多嘅招數。呢啲就好難忘啦。 日本嘅藝能界咧賺到錢咧，都幾多嘢睇。係 抵 嘅。又直升機，又水上電單車，幾好啊！ 講開主題樂園嘅演唱會，我都有印象。即係之前咧 ，Ed Sheeran 嚟過香港嘅時候咧，咁啊事後訪問佢，喂點啊？你嘅感覺喺？ 主題樂園嗰度做演唱會，咁佢就話其實係講嘢要好小心咯，同埋現場觀眾冇得飲酒精飲品咯，咁即係少少呢啲唔同嘅特別嘅規矩嘅。 佢有冇扮翻嗰個白冰啊？ 冇啦。 聞説佢有喺 Star Wars 入邊有演出噶嘛？Sharon 真係一個好得意嘅人啊， 好搞笑。點解我會講呢個話題咧？因為咧近排咧喺外國咧，尤其是係美國嗰方面咧，多咗一啲睇演唱會嘅一啲唔好事。 嗯， 因為咧嗱，好明白大家做粉丝的心态，去到真的难得有机会真人见到自己喜欢的偶像，梗系希望可以有一个难忘的时刻啦。咁、所以咧都不嬲有唔少嘅粉丝们咧会带一啲嘅私人物品咧，希望可以抌到上去个台度咧，俾嗰个歌手收嚟做礼物嘅、 哦。 以前就会有啲公仔啊，甚至乎有啲女士嘅乐迷咧会抌啲自己嘅内衣物上去 啊。 其实近呢几年我先知道原来有呢尾咁出色嘅表演方法，因为系泰森优话俾我听嘅、我冇睇过啲咁嘅 show 嘅，其实我唔会睇裸男 show 啦。首先，我唔系话Tyson Yoshi系裸男，但系大部分时间都唔着衫噶嘛，你都知道啦。 系 啊，咁我先知道有呢个文化咯。 系啊， 好耐噶啦，原来 都耐噶啦，即系由以前即系七十年代摇滚时候嘅时候咧，都已经有好多女粉丝、女狂迷咧，就会将自己一啲内衣物咧就抌上台。 咁嗰啲男粉丝将自己内裤都抌上台， 又少啲、啊。男粉絲又真係少啲做呢樣嘢喎。男粉絲通常都會做啲咩呢？都係會抌一啲，如果係女歌手嘅話啦， 公仔、 公仔嘅花啊， 係咯， 即係都係啲基本粉絲會送俾歌手嘅禮物啦。 我搞下笑啫， 係知嘅，可能有我唔知啫嚇。咁亦都有啲咧近年興啲咩呢？就係、是、舉牌啦。咁啲牌通常以前就寫個歌手個名啦，又或者會寫一啲自己嘅私人信息啦。譬如話最興係啲咩呢？你會唔會娶我啊？或者你可唔可以嫁俾我啊？嗰啲啦，咁你再進一步咧，就係會有啲孕婦媽媽嘅粉絲們去到參與呢啲嘅演唱會嘅時候咧，就會舉個牌，你可唔可以幫我揭示我呢一個胎中嘅係男仔定係女仔啊？ 哦、 你可唔可以幫我做所謂嘅 gender reveal？ 咁、又真係試過，譬如話 Harry Styles 或者 Shania Twain 呢啲歌手咧，見得到呢啲牌咧，真係會有舉動嘅。 係，但估錯咗咪好核突咯。即係你都係二揀一嘅啫嘛，其實 嗱，但係通常咧嗰件事會係點樣做嘅呢？通常呢啲尤其是外國嘅孕婦咧，佢哋會搞一啲 gender reveal 嘅 party 嘅，咁佢哋自己本身係唔知，佢哋會同個醫生講定係唔話俾我知，但係佢哋嘅先生會知道。 哦， 咁先生咧就會有一個信封，咁就係入邊有個結果㗎啦，究竟係男仔定係女仔咁樣樣。咁然之後咧就喺一個 party 嘅形式之下咧，就會揭示究竟佢係男仔定係女仔啦。咁、有啲好誇張嘅，可能會係切蛋糕入邊係粉紅色嘅就係女仔。 哦， 颜色嘅就系男仔咁样样，咁搞到佢啲歌手手上嘅时候咧，譬如话 Harry Styles 啦，咁佢知道咗咧，哇！我谂佢演唱会系延长起码十分钟，就系帮呢一个嘅乐迷咧去到搞气氛，睇下究竟系男仔定女仔咧，叫全场观众一齐估啊咁样，即系变咗一个游戏互动。 但我咧有呢个又可以打个岔，因为呢个都关个演唱会文化事啦。其实咧一搞得多呢啲嘢咧，旁边啲 fans 梗系有机会会好开心啦。但系更加多咧，今次咁就系话，哇又搞呢啲啊！我今次咁入嚟咧，其实系想听歌噶，想睇表演。五月天咧就常常发生呢个情况，就系、好多人咧喺五月天嘅演唱会求婚。 哦， 系啦，多到一个位咧系啲五迷咧。 反感啊！ 直情话真系，如果再有人咧演唱会求婚嘅话咧，我哋咧会用啲方法去阻挡呢个求婚咯，同埋你嘅婚礼不获祝福咁样咯。咁亦都真 唔 系，但系亦都真系明嘅。当你好多钱买张飞入去，唔系睇你结婚、你求婚啊嘛。因为同埋咧五月天嘅演唱会经历得太多次人哋求婚啦， 系 连主音阿信都觉得 有 你，同埋你。你一個表演者都會冇新意啦！你講到第十次嘅時候，大佬我嚟唱歌噶嘛，我係唱我唔記得咗佢啲歌添，突然間，我求其講一隻啦，戀愛 ING 咁先算啦。佢有隻好識唱噶，呀，算啦，唔講啦，朝頭早真係撈唔切。總之咧，主音阿信都話：，大家可以嘅話就唔好再求婚啦。 呢個有啲似 Taylor Swift 佢有一個演唱會，一啲人一唱 Love Story， 去到某一句就會。跪低头求婚啊嘛， 系啊， 好多场演唱会都似 咁，佢又真系有一个歌词系叫 Marry Me Julia 嘅， 系啊系啊， 但系最紧要系咩咧？因为近排出现一个唔好嘅事咧，就系、开始有啲粉丝们咧会系掟啲硬物上去咧，系袭击歌手。 点解无端要袭击佢？ 包括咗有啲咩事咧？譬如话 Bibi Rexha 啦，佢系直头咧俾一个粉丝们掉嘢上去只眼度咧，佢系即时咧系向后腰斩嗰个演唱会。事后咧第二日就出个 post 就系只眼系瘀晒，然之后跟住用翻自 己嗰只歌 I'm Good， 就话俾大家知佢冇事保平安咁样。亦都试过，譬如话系Kelsey Ballerini 啦，有一位男歌手，有一位男粉丝咧，就掉一嚿硬嘅系手镯。原本嗰件事可能系谂住送俾佢嘅啫，但点知咧，可能抛嗰个方式错啦，自己嘅技术唔系咁好啦，就真系掉中咗个歌手，又系掉咗佢个面，又甚至乎有啲系粉丝咧会系冲上台咧，就系掌掴咗 A4 Max 咁样样。 咁掌掴嗰啲唔系咩嚟啦？唔系善意啦。 系啦，接二连三都发生呢一啲类似嘅粉丝袭击歌手事件咧，就即系整到荷里活界啦，又或者系外国嘅娱乐界咧，都真系开始。对各位嘅粉丝们咁啫，其实系咪即系入嚟演唱会之前又要做安检啊？好似之前一几年前 Ariana Grande 嘅演唱会发生过即系炸弹事件之后，每一次做演唱会都多咗好多 check 袋嘅程序。咁究竟系唔系需要去到嗰一个部位，大家先至会即系识得点样去保护自己心爱嘅歌手咧？ Share the last line, then we drink the wall till we wanna talk. I go round and round, 粉丝们嘅希望大家都识得锡你自己心爱嘅歌手啦。Harry Styles 听过佢嘅作品叫做 Satellite。 晨光第一线，船仔 就嚟接近放榜啦，七月十九号就系放榜日啦。咁各位听众，我哋都系陪住大家嘅放榜嘅考生们，系啦。咁所以谂起放榜之前咧，就系做咩考试啊嘛。内地咧有一个女大学生咧，为咗考试做咗个好神奇，或者即系又唔系奇怪，因为我觉得好搞笑的一个举动啊。佢就系 cosplay 啊，佢扮乜嘢咧？大家估下。 扮老师 系咯， 嗱可以扮老师啦，但系佢系扮观音娘娘嘅。 哇，点解啊？ 佢着晒 嗰啲衫啊， 系咪谂住咁样有求必应啊？咁样， 可能佢谂住保佑佢考试顺利咁样啦。 太丑喎个样， 其实佢几挑噶，即系我觉得搞笑噶。 你又 讲 唔过去，但系未至于好古灵精怪咁样。 起码个扮相吸引到你嘅眼球。 系啊，佢就系嗱，佢我形容下，佢系即系着住一身白衣啦，头上面戴住莲花嘅，手持法器添嘅，佢系有个 观音个法器系咩？俾我睇啊！唔系佢 cosplay 啫，系真系有教意味嘅， 滴下水咁样噶 嘛。好似唔知富贵竹定唔知点样嘅竹嘅嘢喺度。 有啲嘢啦，总之有啲嘢啦。 系啦，咁入咗教，即系入咗佢系女大学生，佢为咗考试咁样做嘅。佢甚至点样咧，即系好大方同啲同学啊、老师咁样 say hello 啦，甚至即系扮观音娘娘咁样保佑大家咁样。系啦，成件事就系好泰然自若嘅。 如果佢要去考试，佢祝福埋自己，会审埋自己先得噶。 会噶，佢先为自己作咗个法先噶。 同埋佢嗰张凳。有冇啲莲花喺度噶？摆翻好、啊，你横掂都扮啊！ 好少见到观音像系坐噶、啊，讲真 的有嘅， 就企喺个莲花上边 啦。 唔好考究呢啲，我知道咧， 好奇啫。 我知道民间嘅信仰咧有唔同嘅方法 嘅 呈现观音嘅状态咁样。不过即系我估船仔呢个题目咧，就系谂住啊，即系考试嘅时候有冇着到奇离古怪咁样入市场啊？咁啊，呢个咧就 系 大学生啦。我因为咧一开始听船仔讲呢个题目咧，我以为全国高考，因为其实内地 高考应该唔得啦。 系啦，内地全国高考咧嘅服饰系有啲限制嘅，同埋咧佢系考两日嘅啫，其实。嗰两日咧就真系定你生死啊！即系唔同香港嗰啲咧个战程咧， 几个礼拜 系几个礼拜， 几个月啦。 但 系咧考咗 内地嗰个高考咧系非人性，因为嗰两日咧你系好全神贯注，好 focus。咁你作为考生梗系觉得正啦，哇！考完两日，耶！即刻放暑假啦，即刻唔需要咁担忧啦。但系嗰两日咧。你心理嘅壓力咧， 好大啊！ 你身體嘅壓力咧，都唔講得少。 同埋，如果可能你病咗咧， 哇！ 嗰兩日就真係慘啦， 咁啊冇噶啦， 咁啊真係慘。 所以喺啲考場門口咧，啲爹哋媽咪咧。真係玩湯玩飯嘅， 係 即係有啲咩支援咧？佢直情係有個考試背包啊！嗰、個考試背包咧，基本上係齊曬所有咧應試嘅工具同埋非應試嘅工具都喺背包嗰度， 補充品全部喺曬入邊。 係啊，人生包魚樣樣齊，可能啊嚇咁樣。咁但係船仔講呢個咧就係大學嘅，咁佢成為咗網紅啦，一全國都講佢， 係啊，香港都講緊佢啦， 係 啦 係 啦，係大家有冇試過為咗考試，即係除咗温書啊，有啲神奇嘅方法？因為我有嘅，我嗰陣時考 DSE。就真係好驚自己入唔到大學，我真係好驚，驚到點咧？即係旁門左道啊，又唔係旁門左道嘅，或者一啲聽落好運啲嘅方法，我都有做嘅， 即係圍住棵樹。屋企棵大榕树绕四个圈就会攞 A 噶啦。 咩文武庙啊嗰啲我都有做嘅。咁我最神奇系咩咧？就系因为嗰阵时睇即系乱咁睇啦，睇风水就话，定系睇八字就话啊，睇八字就话啊，我要火嘅咁样。咁就话咁我心谂啊，要火咁即系着红色衫啦。我就真系入咗啲铺头咧，特登去搵一啲全身都系红色嘅裙。最屘我放弃咗嘅，因为就好似太过招摇啦，即系成个市场嘅人一定望住我啦，同埋。 特登嘅，你就系想人哋分心啫。 啊，我都有谂过呢个方法，但好似新娘咁样，我又唔想嫁俾个试卷。 我明白嘅，我又冇乜，我净系记得我嗰阵时系每一次要考试嘅日数咧，我就会早啲系五点几钟起身，就会饮一杯嗰啲细嘅鸡精，跟住就开始温书咯。感觉上我唔知道系咪实际上帮到我，但感觉上好似做咗啲嘢咁。 我哋嘅年代好流行饮呢个嘅， 系啊， 鸡精咧， 嗰啲广告话系好有效噶嘛，提神啦。 不过我觉得。我就因為個味道，所以我都冇飲到。 都腥嘅， 係啊， 都難飲嘅。 但係依家啲考生唔知道會唔會飲嗰啲美式嘅能量飲品 咧？哦，都多啊，我都見到有。 係咪？即係每個入市場之前咧，覺得自己嘅熱量啊或者腦轉數唔夠，就整一罐咁樣。 我係飲有葡萄糖嘅飲品 咯， 或者多啲家長們就開始幫手查啲精油啦。 会唔会关事？ 居民查啲乳香类嘅精油咧，会提一提成，系自己个专注力会强啲。嗱、 哦， 其实咧 DSE 好快啦，十九号就嚟啦。咁但系咧，我知道 IB 嘅考生咧，其实今日就会正式可以上去睇埋你嘅试卷个分数啦。咁、 哦、 啊，祝各位 IB 嘅考生又好啦 ，DSE 嘅考生又好啦，都系保持个轻松嘅心情嘅，你得嘅，支持你，知唔知道？ 冇错，加油，俾心机。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嘅时间啦，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咁啊！市况咧就未系热辣辣，不过咧都要睇下七月开局点部署咁啊！交俾我哋今日嘅嘉宾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Hello， 大家好。 系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啦，先睇隔晚美股嘅情况，因为咧啊，联储局嘅官员咧都有一致嘅口径啊，出嚟话啊都要加下息咁样，咁啊睇嚟咧呢个礼拜啊就会出一啲数据公布啦，以致咧就系嗰个加息预期咧都升温咁啊，三大指数都要跌翻落去咁啊，港股就琴日亦都真系要跌啦，咁啊七月开局啊系威系细咁样升咗一两个交易天，不过咧成交都系低嘅，点解会有呢个情况？情况咧咁啊，无论系环球嘅金融市场以至本地嘅股票市场都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同埋睇实佢啦，好嘛？唔该晒你，嗯。 好啊，头先你讲咗一个重点，就系联储局啲官员咧都系话又要嚟过啦，咩意思啊？即系停咗一次加息啊嘛。咁呢样嘢咧，我谂就都提醒过大家噶啦，因为客观嘅事实就系、是。過去呢個零兩個禮拜啊，即係呢兩個星期咧，大家都會見到，先唔講嗰啲即係烏烏亞嗰啲地緣政治啊、博弈嗰啲關係，但係講到即係淨係呢一個最影響我哋香港股票市場嘅一個因素咧，都真係同個貨幣政策、同個匯率甚至乎貨幣都有關係嘅。好，第一樣嘢就係究竟聯儲局加息呢個係咪大家已經預期咗咧？即係當呢一個英倫銀行突如其來加半厘，歐洲央行加完四分一，拉加德都話仲有得加嘅時間咧，你都預咗聯儲局又要再啟動過噶啦。咁所以咧，即係睇到經濟數據，又或者睇到美國而家呢一刻嘅情況，起碼都尚算係比較理想嘅狀態嘅處。咁點解咧？就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佢哋嘅就業市場都仍然暢旺，經濟增長表現仍然強勁。唔好唔記得咗個數據啊！嚇，呢一個第一季嘅經濟增長嘅終值啊！嚇，即係因為經修訂仲即係初值經修訂，最終終值咧，佢即係向上修訂到2%，其實都已經係幾強勁嘅數字。咁再者咧，就係就業市場亦都好啦，咁企業嘅表現咧盈利嚟講咧都唔係差，咁所以咧仲有個結論就係、是，咦咁即係仲係幾好經濟啦，咁即係點啊？咁通脹都仲係仍然係揮之不去啦，咁所以加息就係你預咗咯咁。咁當然啦，即係美股點解可以過去呢段時間都仍然係做好咧？第一唔好忘記個別啲大指數，譬如 Nasdaq 咁講啦，即係上半年咧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最升得勁嘅一個半年啊，三成多嘅升幅。咁背後嘅原因係乜咧？咁就除咗就係話部分啲公司盈利嘅表現都幾好，咁同埋亦都唔好忘記呢個特別嘅指數咧，即係其實相對於即係更廣泛代表性嘅 S&P 500咧，其實就表現就唔算特別好嘅，因為話曬簡單啲講都16,000，跟住都跌到10,000先彈翻13,000+啫咁。咁但係佢都彈啦、咁我哋個港股都唔彈啊嘛，咁但係個原因就因為有部分啲權重股咧，佢哋嘅股價表現就非常之咁強勁同樣啦，咁當然都係最大隻嗰扎啦，即係由 Microsoft 就開始講到 Apple 啊，跟住即係一路拉落去即係 Nvidia 嗰啲，咁但係到現在呢一秒，大家又會開始意識得到，咦？咁即係話其實繼續加息、繼續利息係一個好高嘅水平嘅話，其實有某程度上都可能會窒礙咗經濟表現嘅噃。即係唔好講多啦，普羅市民嚇供樓嘅成本亦都可能會再次上升，咁上升嘅時間會唔會影響佢哋消費咧？咁即係當然呢樣嘢咧又會再又要諗過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亦都有翻啲即係回吐咯，咁呢個都係幾正常。咁但係我哋港股個情況就幾唔同啦。咁尋日我就喺一個即係美國嘅電視台，即係環球噶啦，咁即係啲主持人咧，咁梗係都會問我港股嘅睇法，因為我係一個香港嘅分析員。咁但係個關鍵就係佢哋都會好關心啊，就係 A 股又點咧咁樣。咁啊，點解即係好似呢兩個市場都係仍然係即係一蹶不振咁樣咧？咁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啦，即係撇除嗰啲博弈，我哋一陣可以再講，就係個匯率咯。因為始終全球各國嘅央行都繼續要加息，咁人民幣咧就梗係弊啦。 原因就因為人民銀行為咗要刺激經濟啦，咁反而就係即係再將利率咧就是、下調咗。可能你會話：哎呀，減好少啫，貸款市場利率 0.1% 啫嘛。咁但係問題係反其道而行嗰樣嘢會令到即係人民幣嘅匯率咧係繼續有個下跌嘅壓力喺度，所以仍然都係揮之不去。即係點解會日前係哎好似定過一下嘅喎？咁就係好簡單，即係當個人仔一定一定咧，咁個股市又穩一穩。但係當個人仔又再偏軟咧，咁個股市又再偏軟啦。咁個情況暫時都係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樂觀積極嘅話嘅角度去睇咧。咁畢竟呢一啲輕度寬鬆嘅貨幣政策個目的係為咗刺激經濟嘅，咁所以調翻轉就係政策都幫緊手嘅時間，咁各行各業希望就會好啲，慢慢就叫做反映咗呢一個全世界加息，而我哋唔加仲要調翻轉減嘅呢個情況咯。咁香港就都係嗰句啦，咁喺聯繫匯率嘅制度之下，而家調翻轉港美嘅息差講緊係。某啲時間、某啲嘅年期調翻轉香港仲高啲嘅時間，咁就梗係會即係導致到個港元匯率就走翻強啲，咁但係就未至於話係即係惠及到個港股咯，咁但係都起碼希望啦，即、就、係、是、我幾有信心就係個低位咧，即係講緊即係第二季嘅低位咧，有機會係已經見咗啦，咁即係話起碼唔殺落去先，咁但係咧喺即係呢一秒鐘彈咗幾日，咁跟住又回翻啲，咁都。失 熟 正常啦。 嗯，咁啊，即系可能喺个窄幅嘅 range 嗰度啦，上上落落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 Dicky 讲紧呢一个。话说咧，琴日喺中环咧咁样饮咖啡啦，咁啊，有啲朋友仔都系晨光嘅听众嚟啊。咁啊，一个即系咖啡调配师咧就话：，喂，阿 O 啊，不如问下 Dicky 呢一个啊，因为咧自己咧手头上咧都全部都系内银股，咁啊等收息嘅。点不知咧，琴日有大行咧就出嚟畅谈内银股啊，吓，再加上咧市场啦，今个礼拜又传出消息。指出咧，內地大型嘅國有銀行咧，正向地方政府咧融資平台咧提供超長期嘅貸款啦，並且咧暫免支付利息。咁啊，哇！依啲消息咧就即係澄清之後啊，琴日咧內地媒體即刻澄清啦，澄清完之後咧，哎呀，全線啊成個板塊咧都跑輸大市咁樣，咁更加有啲大行話啊剔咗兩隻。大家都幾中意嘅內銀股咧，唔好掂住，可能會差啲喎。咁嗱，唔個別講某一隻嘅股份，但係內銀板塊好似近排咧都係叫做跌得都幾誇張，特別有兩三隻嘅國有銀行咧都累積咗一定嘅跌幅啦。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講下呢一個板塊，因為即係其實都幾多散户或者晨光嘅聽眾都會關心，喂，內銀唔係穩穩定定啊，平時都係穩定派息嘅咩？咁點解？依家会走样咧，原因何在咧？前景又点睇咧？交俾 Dicky 讲，唔该晒你。 好，咁都相当之复杂嘅。咁当然逐样我哋讲啦。咁即系因为喺市传，头先阿 O 都讲咗呢个消息啊，即系会唔会咧就系、是、国有银行咧要向咧呢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一啲好长年期贷款啊，又临时免息啊咁。咁当然亦都有啲报道咧就讲话不实咁。咁不过咧喺客观嘅事实，而家呢一秒钟啊，即系。呢段時間，大家面對住即人民幣貶值嘅即壓力升溫，咁但係咧，仲要咧就下調貸款市場利率。咁我都曾經講過，有一招係好啲嘅，但係又未見到央行做，就係咩咧？一加一減嘅呢一個存款準備金率啊，即係你咪減咯，人民幣咪減咯，咁但係可以加翻美元。咁而家咧就即係據悉啦嚇，呢個都可能反而呢個就係有機會係事實，就係話咧就係央行咧就要求啲銀行咧喂。咁你咪咩咯？減下美元存款利率咯，降低美元喺境內個吸引力咯。咁啊，據講咧，呢一啲咧就真係有少少銀行係即跟隨步伐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喂，咁如果咁樣嘅操作，又未至於話會影響咗美元呢一個內銀嘅盈利嘅表現噶噃。咁反觀應該就係要再睇下就係、是、究竟內銀嘅。喺未來佢哋嘅盈利能力啦、淨息差嘅情況啦，咁講緊而家減存款息㗎嘛，而家又唔係減貸款息，咁理論上都唔係太大壞。咁當然之前人民幣嘅貸款市場利率都降低咗啦。咁當然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大家會睇到就係話，第一內銀股嘅收益率咧真係好高嘅，即係你好吸引你買嘅，即係哇，即係九厘喎、十厘喎，真係又有冇咁多啊咁樣。咁嗱，當然大家都明白，即係派息除淨，其實最關鍵嘅就係 幾高都冇用嘅，最緊要咧就係股價穩定性要夠高先得。即係如果你話我想買只股份收嚟收息嘅啫，咁如果你買完只股份收息，但係個股價跌咗咧，都無補於事嘅。咁但係我亦都會有信心講，就話如果你話以內銀而家呢一秒鐘嘅股值啦，即係今年嘅盈利嘅表現咧，咁就你話再好大跌。風險又唔係好大，但你話好大憧憬咩？就係話你息差嘅環境啊，淨利息收入嘅表現啊，咁睇嚟咧就即係房地產市場嘅景氣咧都仲係未得，因為始終而家咧開始就根深蒂固，因為成日咧即係阿爺都提住啦，住房就不炒，咁而家大家都覺得冇得炒噶啦，即係總之住房就係冇得炒，咁變咗咧就真係入市嘅意欲啊，尤其是啲年輕人啊，對於個就業嗰個穩定性啊，甚至乎。即係再慘啲就係話有好多即係畢業生又未揾到嘢做嗰啲咧，咁啊更加會令到即係呢一個景氣係疲弱啲咯。咁所以我未至於話特別睇好，咁但係咧就而家呢啲水平又唔會話出現一啲好恐慌性嘅下跌嘅情況。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Dicky， 我哋聽日再傾啦。拜拜。 拜。 温馨静静，一天有你就够，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过去错误放不低，也太自傲，透过试验来练习爱的地图，和谁能预见到早有分数。再努力也许都落吧，过去旧爱散于一家，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粉身，哪懂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有创伤一解，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粉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谁成就我的恋爱像火烫，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粉身，盼得天使到访，无尽对岸平静已很向往，终已没再光烈仍不枉，沿途青葱的轻狂，才配被窝心细看。 好，同嘉明船仔同埋小白讲下呢一个咧，真系有位 M 加博物馆噶嘛？喂，个门票减价喎， 减价 唔系之前话咩？哦，加价嗰个系故宫嗰个， 系啊系啊， 因为一岁生日啊嘛， 系啊系啊，故宫咧 Happy Birthday to you， 故宫就研究紧加价，但系礼拜三就撤走咗免费，就撤走咗免费，反而咧M 加博物馆咧就减价， 减价， 喂 M 加都劲噶。即係見到咧，佢當年一開始咧，我已經睇好佢啊，因為好似阿唐生咧買啲展品翻嚟咧，已經係有錢賺嘅咯。即係佢未開館就已經有錢賺。你當 佢係個投資啊？ 當佢一間企業嚟講咧，佢一嚟一開門做生意，第一日就已經係賺住錢 咁好嘢喎！藝術投資唔係個個識㗎， 藝術投資、藝術創投啦，或者用呢個字，哇！其實個潛在回報都幾高啊！今時今日， 咁淨係純粹搞一轉草間彌生嘅特別版，都已經真係好 有。佢嗰陣時嗰個 event 又搞到即係真係勁啦，因為全香港唔同地方咧都仲可以玩到 AR VR 嘅草間彌生，呢個都特別啦。 我啲朋友啊，做藝術創投嗰啲成日都講，日本媽妹一出咧就冇得輸啊！就係草間彌生再加奈良美智， 係啦。 但係要揾佢哋呢兩把劍都好貴啊！ 咁啊咩？倚天屠龍劍啊，集齊兩把可以獨步武林咁樣， 稱霸武林。 咁仲有好多嘅，即係你今時今日有啲新潮啲嘅藝術家，譬如 Benz 啦嗰啲啦，即係 Benz 就係一個即係大家都唔知佢個樣係點嘅一個藝術家啦。係咁佢嗰個放氣球嗰個女仔又好似。都好闻名于世界之间 噶 嘛， 系噶，同埋佢嗰啲 佢碎纸嗰下，我系好惊讶嘅。 系碎纸好 最紧要就系佢好多都系即系期间限定嘅作品。 系啦系啦，嗱，艺术嘅嘢咧，我真系唔识好多吓吓，已经卖晒噶啦。不过咧，门票又未卖晒，减价。点解减价咧？咁啊，话说系今个夏天咧就会推出呢个夏季嘅优惠，由7月29号啦到9月30号期间咧，正价嘅门票咧由原来嘅120蚊咧会减到去90蚊，优惠嘅门票咧会由60蚊減到45蚊啊！咁啊，頭先講咧，後者就適用啊，即係減價嗰啲優惠門票就適用全日制嘅學生啦，咁啊7至11歲嘅兒童啦，60歲或以上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同埋咧申領綜援人士等等嘅咁樣。咁啊，都問下幾位拍檔有冇去過呢個 M 家博物館啊？ 我係家庭嘅會籍嚟嘅， 有係啊，厲害厲害厲害厲害！ 我都有去過，但我唔係家庭會籍， 係啊係啊，係啊，都啱啊！有陣時啲小朋友都要認識下啲藝術嘢， 係啊。我怕他入去破壞啫，因為俾唔起跟住。 不過就算不是有會籍的話咧，佢都有不少係免費的親子活動嘅。 係 嘅。上逢個星期日咧，佢嘅上晝同埋下晝咧都有啲事先預約啦，有啲就係即時可以入場試下可唔可以排到隊嘅活動嘅。 咁啊，船仔差唔多要換個一輯 IG 嘅相啦，咁你可以叫啲攝影師嘅男仔朋友幫你入去打卡，係咪？ 冇喎，冇男仔朋友喎。 你點解頭先講嗰個唔中意嗰個叫翻佢出嚟咯？ 叫阿軒仔個 friend 咯，叫阿軒。 我即系叫翻我嗰个女仔嘅摄影师朋友啦 。好啦好啦好啦，好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佐敦道15号一个住宅单位倒破一个怀疑毒品储存仓库，拘捕一名39岁非华裔男子，他涉嫌贩毒。警方说，前晚在油麻地区展开反罪恶行动，在截查一名离开涉事单位的男子时，在他身上面检获2包共重大约66克的怀疑可卡因。人员其后将这名男子带回单位调查，在单位内发现共重大约1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大约2.8公斤怀疑摇头丸，2袋渗有怀疑液态可卡因的毛巾，共重大约1.6公斤，电子磅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案中检获的毒品共重超过15公斤，价值大约1500万港元。被捕男子正系被扣查，警方话将会继续调查案件，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叙利亚问题发言，促请美英停止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 中方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討論敘利亞問題時，不能夠忘記美國、英國等對敘利亞人民所受苦難應負的責任，促請停止在敘利亞境內非法駐扎、非法開展軍事行動，停止單邊制裁，還敘利亞人民以真正的人權、財富、自由和尊嚴。中方又指出，敘利亞事隔12年重返阿拉伯聯盟，充分說明擺脫陣營對抗、緩解緊張局勢、共謀和平發展是地區國家人心所向。正在英國倫敦舉行的溫布頓網球錦標賽，因為環保組織停用石油成員闖入比賽場地，兩場賽事一度中斷。一男一女示威者在男单保加利亚球手迪米道夫和日本球手倒代将比赛的时候闯入球场，并且投掷纸碎和拼图，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新的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计划，两人很快被捕。同一个球场另一场女单比赛，其后亦都被另一名示威者闯入和投掷纸屑和拼图。迪米道夫事后表示事件明显令人不愉快，但是认为已经处理得很好，而他亦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天气方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028点，系跌30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4.43，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9，人民币7.248，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6，欧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61美元，卖出1917.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啦。先讲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天马苑。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喺桥面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啦，桥面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中线咧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车多缓慢噶。较早前咧，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城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衣北桥出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电话机楼，现在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是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日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日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由翠屏南村至到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一段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就慢车，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繁忙。 咁葵涌系和塘咀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和塘咀街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咧一二线封闭噶，咁长过16米嘅车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Namaste, meaning the divine in me honors the divine in you. We Nepali living all over the world take pride in our Nepali culture. 由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 Namaste and hello everyone. Shrota Mitra Haru, Yaharle Suni Rahnu Bhayeko Cha. Shrota Mitra Haru, Yaharle Suni Rahnu Bhayeko Cha. 我们的文化和社会。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的潜逃，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呢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4节气中的小暑就快到了，要避免长时间暴露烈日底下， 适宜多食水果，但是小心过量而令到脾胃损伤啊。 冷饮虽可解一时之暑，但饮用热茶可刺激毛细血管舒张，让体温降低。 我而家去攞嘢饮，你想饮热定是冻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啊，做咩啊，船仔今日吓？ 我哋回归自然， 系 做乜嘢？饮水、 嗯、哦， 系啦。唔知道香港人咧，其实平时好似饮得比较少水嘅，即系可能多啲咧系饮咖啡或者系茶。 嗯、哎呀，绝对系啊！嘉明举手先，我真系平时饮得好少水，同埋我又真系好中意饮咖啡。 系啊，真系可能眼瞓得滞啊，香港人咁就成日都系饮一啲有味嘅嘢，不如回归翻我哋平时嘅最天然嘅饮品就系水啦。嗯咁每一日咧、嗯，我哋今日嘅目标就系饮够8杯水。 系、哎，即系文说啊，8杯水系最健康啦。咁其实咧，唔同 office 咧都有啲同事咧特登带个大水樽嘅。 系，有晒几多点去饮到边一个位嗰啲 系啦，特别啲 OL 嘅朋友仔啦，好养生噶嘛。咁、嗯、可能咧啊，到2点咧就饮到第二架，跟住咧啊，临尾叫收工啦。咁啊4、5点嘅时候咧，准备洗个手，准备走嘅时候咧，就饮埋少少佢咁样。咁、嗯、都见到啦。即系啲大水樽都有用噶喎，喺呢个叫做饮水方面。另外咧，其实饮水咧，大家都觉得冇味咧，坊间都出咗啲水樽咧，系你入咗啲水入去咧，有少少士多啤梨味啊，有啲芒果味咁样。我唔知嗰啲系一啲人造嘅香精， 我觉得好人造嘅味道， 系嘅。会嘅，但系咧，嗱，我系好中意饮水嘅，所以我一定冇呢个问题嘅。但个重点出嚟啦，就系好多朋友咧觉得饮水好寡， 嗯， 饮水好寡嘅人咧嘅人咧，就通常要用呢啲水樽，有机会可以帮得到。 如果你俾我选择嘅话咧、嗯，我会宁愿饮翻普通嘅清水， 系， 但系咧我都唔想加嗰啲味，因为嗰啲味咧。 感覺上唔只係為咗家而家，感覺上咧係因為有件嘢污糟，啲味食咗落個水入邊，即係我自己個感覺會係咁樣嘅，所以我唔中意嘅。咁如果你話譬如飲水，我通常夜晚咧我都會飲水嘅，特別如果夏天咧，而家夏天啦，我通常會飲雪櫃嘅冰水添。呢個都中醫都成日都話唔養生， 唔養生。 但我真係好熱，所以夜晚咧有陣時熱到瞓唔著嘅時候， 我 飲凍水。 我係喺 office 係飲熱水嘅， 係 嘛？因為真係 好 凍 啊！你根據中醫師 Terry 嘅説法，你應該要好好養 生 啊！ 尤其是 office 啲冷氣，我覺得好勁啊！我通常係茶，飲完茶之後就飲水，飲完水之後又飲翻咖啡，之後又飲翻水，之後就 keep on 水落去啦，永遠就係暖水嚟嘅咁樣。 嘉明呢一個唔中意飲水嘅習慣咧，我就最近中意飲有氣水咯。其實係即係自從第三次懷孕呢個過程咧比較辛苦啊，咁所以咧就發覺有氣水對我嚟講咧就比較舒服啲。咁所以我就喺屋企都添置咗一啲都可以自己整嘅有氣水嗰啲機器啦， 都幾好喎。直頭咧，如果你屋企冇呢啲有氣水嘅機器嘅話咧，其實坊間都有啲本身係有氣嘅水，一樽樽啦，可以俾自己買嘅。咁你屋企就算 ready 定一啲簡單啲嘅，譬如薄荷葉啊、檸檬，其實已經可以自己整蘇打噶啦。 係啊，不過我自己咧有一段時間就極度沉迷飲有氣水咧，一出街就買一支，一出街買一支，因為咧覺得可以抵到嗰個汽水癮啊，但係又冇嗰個甜度咁樣咯。但係咧臨尾我有啲叫做朋友仔，健康嘅朋友仔、養生嘅朋友仔話：喂，鈉含量好容易超標㗎，其實即係雖然佢冇糖分，但係個蘇打都好多嘅咁樣。如果你想自己個腎好咧，就少啲飲咯。 都係天然嘅水就最好啦。 係啦，咁所以今日我哋挑戰係咩啊？飲八杯水以上咁樣 純水。我哋咁樣挑戰係純水， 好 唔好同我講話？我咪飲咗茶咯，飲咗咖啡，唔好。我哋純水，俾自己嘅身體休息一下。 係啦，係啦，船仔。你有冇興趣喺我哋節目完之前先飲咗第四杯先嚇？ 我已經 飲 咗好多咯， 我好叻喎今日。 你個杯咁細嘅，你今日呢個杯 係咩？ 係啊， 我覺得好大喎。 喂，你有幾個杯喎？ 咁 有個玻璃 杯 嘅咩？ 呢個 哎呀，我揾得翻你出邊。 係啊， 發現翻啊！ 阿姐姐同我講啊，你個妹妹唔好成日擺曬杯喺 pantry 嗰度啊，有四十隻杯喺度啦。唔係呢個講笑啫，係啊。今日飲多啲水啦，希望透過晨光第一線，鼓勵大家有個健康嘅生活啦。 在中国的两三千年前，古人已经成日都用叩头来表示礼貌和尊敬。现在虽然用得越来越少，但是在不同的祭祀、拜神或者结婚的时候，都成日会见到叩头这个礼节。究竟这个礼节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告诉你。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Our bodies in the moment.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something takes over when we dance.Bodies runners caught up in a wave. Sometimes it's like lying down with magic. Let it take you, let it take you all the way. Come from on high, high. Won't let me go. Right, right. Your love is so bright, right. It's taking control.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My motion, our bodies in the moment.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Our bodies in the moment.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在东汉之前其实是没有凳的，无论你是平民百姓定是贵族帝王都要一律坐在地上面， 嗰陣時，人為咗方便企起身同埋避免屁股同埋肚沾染寒氣，於是就養成咗雙膝著地嘅習慣，屁股會坐喺自己兩隻腳同埋腳踭度。咁樣坐嘅時候，如果有客人或者長輩嚟到傾偈，突然間想同佢表達感激嘅心情，就會好自然咁由坐變成跪拜，以表達尊敬，慢慢就變成咗叩頭禮啦。虽然时代变迁，叩头礼已经唔系成日咁常用，但系我哋都要懂得欣赏同埋尊重传统嘅文化，咁样我哋嘅历史同埋价值观先可以延续落去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阿欧。 好，八点四十七分啊，同大家讲下2023嘅薪酬趋势啊吓，咁啊，大家咧关于人工咧就最着紧啦，咁啊特别系即系船仔成日都会话想搵多啲钱啦吓，咁睇下你会唔会有兴趣转工啦 吓。系，我想知道啊。唔会，嗱呢度永远都喺度做嘅。 哦，呢度系咪？呢度系香港电台。 你头先嗰句咧，好似有一个陷阱装。 系啦， 唔会，可能你喺第二啲地方可以发挥到你嘅潜能咧。 嗯。 咁同埋呢度嘅日薪又真系冇。我一陣講嘅咁高嘅喎，你自己諗下喎。有一份工咧，其中一份工啊，平均日薪咧，2500蚊一日噶。 哦， 哇！ 2500蚊一日係咩概念咧？做10日有25000蚊啦，做廿日有50000蚊。 嗯， 20日啫，即係唔使翻足工，你有8日假期。 做咩㗎？ 係咩咧？潛水員係啦。 哦，唔係咁易做啊。 係啦，咁啊潛水員有好多要求嘅，咁 啊得啦。 係啦係啦，要一啲其他國家嘅潛水協會發出嚟嘅進級嘅水肺潛水級別咁樣先得啦。咁樣好多嘅，咁啊一啲國際嘅認證咁先 OK。不過 有冇識啲潛水你咁多位？ 我唔識， 我都唔識。 我識。但是我不喜欢潜水、 哦、 因为我有些畏高人大了、 哦、 原来呢潜水、哎、题外话讲少少 无底深潭 是啊哇我的心跳得劲快、 嗯、 即好像呢在高处当 IFC 嘅唔知几多楼望落去下面嗰个感觉咯，你望唔到底咧，跟住个心系咁卜卜卜卜想跳出嚟咯， 咁就有啲危险。 我就好惊鲨鱼同好惊有海怪。 哦，鲨鱼 海怪啊， 鲨鱼 呢个海唔易噶嘛，呢个世界咁大，点知个海咁黑，有时能见到低嘅时候， 其实海底 附近有咩咧， 都仲系同太空嘅奥秘差唔多。 附近有咩咧？咁样 系嗱，除咗呢啲叫潜水员原来日薪系咁高之外咧，咁啊建造业嘅工友咧。都是揾錢揾得多嘅、 嗯、 政府統計處咧最新公布33個呢個建造業嘅職業嘅工人平均日薪啊， 最仲有船仔建造業 最高咧，最高啊！建造業啱你啊，女工友一睇你個樣子就知係女工友咧。 係 嗱，頭先講 佢都未夠黑實實喎、啊。 頭啲辛苦工嚟噶，真 係唔好咁樣講，你聽埋先嗱。頭先話潛水員咧嗰、那個工作咧就日薪就2000蚊 啦，我記得係。 建造业嘅工友嘅顶薪咧，日薪都系2500蚊。 顶薪业嘅人 需要咁多国际级别嘅资格咁、嗯、样。咁啊嗱，即系最贵系由你想听最贵嗰个工种定系最平嗰个工种先啊？ 最平嗰个先 啦。系啊，我哋慢慢升上去。 系最平就做杂工啦，啱晒你啊吓。杂工咧1000蚊一日噶。 系 1000蚊一日日其实都几多，而且系有递进嘅。嗱，三月同四月咧已經喺個日薪嗰度咧多咗幾十蚊噶啦，咁1045蚊咧就係普通雜工同埋雜工嘅日薪啦。咁意思係你做廿日咧都大概有20000多蚊嘅。咁雜工咧就負責清下啲泥頭啊，買下飯盒同埋汽水啊等等啦，等等，仲有好多嘅工種嘅。 哇！日曬雨淋喎， 係㗎， 建造業一定係㗎啦， 係啊。 但係你有份興建我哋嘅社會喎， 係啊， 咁又 幾 好， 幾偉大， 幾偉大㗎！ 加油啊，船仔！ 系啊，咁咧，即系有啲高组别嘅工作咧，就再多啲啦，包括一啲专业嘅工种啦，譬如咧，运营土工， 哦、 就 淨係負責運營圖。 咁呢啲船仔就唔得，冇牌啊！呢啲要牌啊，應該係嘛？ 要技術㗎嘛？ 學下咯，呢、這個就1700一日，係啦，1700一日啊，喺個叫做日薪方面啦，咁樣咁啊，再多啲啦，重型車輛駕駛員咧、就相對輕強啲嘅，咁、但係呢個都900多日薪㗎，係、OK 㗎。 咁佢都可以叫嘆冷氣啊嘛，嗰個位 係啊，理論上 主要喺架車入邊， 喺架車入邊。 但係根據環保署嚟講。停車係要熄匙， 不過而家大部分都有酷熱天氣警告啊，酷熱天氣警告底下就唔使啦。 係，冇錯冇錯，小白講得啱咁樣。哇，都睇翻咧，有好多唔同嘅工種咧嚟緊啦嚇。建造業議會咧都會有一個七月嘅課程，咁、有好多咧都係免學費有津貼嘅。 咦？我咪可以去讀咧？ 你突然間又 OK， 因為唔使學費嘅 OK 啦。 你而家揀中咗要做司機嗰、那個、 哦，我想做雜工啊，好似我做到嘅。 雜工頭先我話過即係簡單啲嘅，咁但係如果佢頭先我提過有啲，譬如係混凝土嗰啲嘅，咁佢有機會可能有啲掣要撳咧，你即係撳掣就一定要學噶嘛。 係啊， 咁你可能會係嗰啲免費 course， 即係有津貼嗰啲免費 course 咧。咁你可以撳下啲運營土喎， 係啊， 係啊，咁興建我哋嘅社會基建喎。 嚟啦，興建基建咧，我一定要講呢、這個 有份興大橋 呢、這個勁啊！我成日聞到都覺得臭嘅，但係咧佢哋又好幫到手喎、就係呢個立青工啊， 哦、 即係專係負責咧整鋪立青嘅。 係 嗱、我咧即係大家都係道路使用者啦，有陣時駕駛嘅時候咧聞到嗰陣味咧就麻麻地啊嘛， 係 都臭嘅。 立青咧我自己都麻麻地，我譬如。天拿水嗰啲味都算，我都仲頂到。但係立青咧，我試過就上個禮拜咁喺屋企附近跑步啦。咁佢哋啱啱鋪緊嗰啲單車徑啊，鋪緊一扎新嘅單車徑，咁啊又掘下路咁樣，咁又鋪路啦。喂，有段長嘅路咧，我一路跑過嘅時候咧，成段路都係嗰啲立 青味啊，係啊。 好辛苦，挑戰我人體極限，因為我盡量唔呼吸去到跑步。 你可以閉氣幾耐咧？可以， 我諗都係最多一分鐘 嗱，所以咧，有付出有收穫呢個世界。立青工咧係幾多錢噶？ 幾多？ 接近咧1900日薪一日噶，即係接近 兩。你飲唔飲多船仔？ 2000日薪啦，即係言之咧，一個月大概如果開到20多日工嘅話，都40000多噶，係啊 ，OK 噶。咁亦都呢個都好幫到個基建啦。即係你都知道駕駛者，如果有陣時有啲路咧冇立青嘅話咧，特別容易跣嘅咁。 係。 咁呢個都係真係幫忙到個社會建設啊嚇。咁當然啦，即係因為船仔嘅緣故，我已經剔除咗一啲。太辛苦啊！即係或者嗰啲扎鐵嗰啲，我冇叫你搞噶啦，係啊， 冇啊，佢冇力噶啦，扎鐵嗰啲、 有啲簡單啲嘅水喉工嗰啲 OK 啊，整下水喉咯， 水喉工我都驚， 水喉都好技術性嘅嘢嚟。 啱啊，所以咪要讀書咯，冇話唔讀書入得做，所以你咪要參加建造業議會嘅呢啲課程。嗱，正所謂免學費有津貼，幾開心咧！有糧出價， 有冇年齡 limit 嗰啲㗎？ 唔算太多年齡限制。咁當然你話喂即係太大年紀90歲你就阿叔阿伯你 九十歲 咁 享福啦。 咁但係你18歲以上，基本上你都正頭正路會願意嘅。而且嚟緊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基建項目啦，好需要啲年輕人咧為到香港出一分力嘅。 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摔破碗筷怎会留到？你便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留言回头面对他也害怕。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眼见的水似雾，我也不需过苦怕。 心你知道仍会被骂，这是谁的家，挂着谁的话，爱你所挂沉迷也害怕，仍然如投射背影继续挂， 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奔跑松消失掉，余下也不畏惧无辜，锁匙锁住欢乐时，若靠这方式安抚，会更加的辛苦。 一线嘅阿 O， 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转个头再翻嚟。九点十二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129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8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5点，点解呢？因为咧加息嘅预期又升温啊，咁啊个别股份咧都有一定嘅跌幅啦，但系又未至于咧叫做喺高位咧呈现一个下跌嘅形态，所以咧标指咧理论上都继续系咧技术嘅牛市啦，咁啊已经入咗牛一牛二噶啦，咁样咁至于港股点睇啊？港股咧就反观贴市少少啦，嗱 ADR 咧就跌得多啲啊，跌119点啦。至于咧贴市啲啦，新加坡嗰边嘅港股期指咧只系低水70点啫，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啦，迎嚟一个好嘅投资气氛啦，因为咧国与国之间咧都多翻啲 緊密啲嘅溝通啦。咁呢啲緊密嘅溝通能唔能夠釋出善意呢？應該係今日呢最重要留意嘅一件事嚟嘅。當呢一件事呢真係大家互相都釋出善意喎，咁股票市場呢亦都會散發出一種利好嘅信號啦。唔知會唔會係咁轉個頭開始呢，大家就會多啲唔同嘅股票市場資訊啦吧。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继续先啊！咁啊，有前香港队嘅空手道运动员李光伟喺度。光伟，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我知道你排咧好忙啊，咁啊，百忙之中咧都抽空时间同我做访问啦。咁啊，依家你咧即系除咗系一个运动嘅 KOL 啦，咁啊，有时睇首映会见到你之余咧，仲系咧即系入咗啲 NGOs 嗰度咧做推广同运动结连嘅一啲项目啊，啱唔啱啊，江伟吓？嗯， 系啊，冇错啊，讲得好啱啊，近来都讲紧系即系可能好想带啲一啲运动素养、身体素养嘅一啲理念带俾啲中小学生，咁所以近来都比较忙。 咩叫运动素养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身体素，即系其实啱啱讲啦，我而家喺 NGO 嗰度咧，就系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学院啦。咁其实最主要我哋系想发掘一啲有潜质嘅运动员去帮佢哋嘅，即系或者唔好话运动员，即系发掘到一啲有潜质嘅儿童青少年，想即系帮到佢哋去做运动员咁样啦。咁当然我哋啱啱所有嘢都啱啱起步啦，咁好多嘢都系建构紧嘅，即系都想即系意思喺中小学，即系全港嘅中小学度去推广呢样嘢啦。咁身体素养一个好讲，即系点讲咧？一个好要讲咧，可以讲好耐嘅一个。 唔紧要啊，你慢慢讲啊，我都好想听啊。因为一开始咧，头先你喺度讲咧，要会发掘啲年轻人有运动细胞、运动能力嗰啲咧，或者帮助佢哋发展个运动潜能咧，好似咧 Marvel Universe 嗰个 Professor X 嘅X-Men 咁样。 啱啊，冇错啊，类似咁样。咁但系我哋讲紧就系可能咧，我哋学院就系会入到学校去提供即系一啲assessment 啦，即系一啲即系去讲紧系我哋做运动员，即系有机会一啲嘅体能测试或者一啲体适能嘅嘢啦。因为其实而家讲紧疫情之后，咁好多嘅小朋友都即系意思对于运动都少接触咗啦。咁所以变咗其实都想藉住呢个机会帮佢哋去发掘佢哋嘅优点，同埋睇到佢哋嘅缺点。咁然后再讲紧嘅就系我哋话翻俾啲学校听，或者啲学生嘅时候，其实可能有边啲一啲好嘅 potential 系可以即系喺啲专项嘅发展，或者系其实佢适合去边啲运动项目去发展。咁而另外一方面就系可能其实讲紧我呢啲小朋友嘅时候，可能佢哋平衡能力好差。咁讲紧平衡能力咧，其实系除咗影响你嘅发展运动啦，其实你日常生活都好有影响嘅，即系可能好容易跌低啦，好容易拗柴啦。咁其实就会有好多嘢影响牵连到。咁其实讲紧嘅系除咗对于佢哋发展佢哋嘅潜质之外咧，其实都系想令到佢哋个身体啊，即系个健康啊，其实呢个都好重要。因为其实健康呢个议题都系一个即系近年啦，即系除咗近年大家最受关注嘅之外，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重要，不能够忽视嘅一个重点咯。 认同啊。咁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啲家长觉得自己个小朋友有啲潜能，可能咧揾相关嘅 NGO 就会帮忙得到啦。又调翻转头咧，我好记得细个咧睇过一个经典嘅足球漫画，就系、是、足球小将话小志强咧去咗祖云达斯嗰度试脚咧，因为佢平衡能力唔得啊，跟住咧个教练咧系咁咧要佢加粗啦，同埋咧要扁佢落去二丙啊。即系意大利丙组联赛度磨练一下佢嘅平衡力先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一类嘅嘢，可能咧对接到一啲叫做康体嘅NGO 就有机会帮到手啦。咁啊自己上网揾更加多资料啦。咁啊讲翻几句，咁啊因为咧请前香港队嘅空手道运动员嚟讲咧，就上集就讲咗一个议题，就系话喂，其实空手道嗰个考带制度咧，同跆拳系咪好大分别啊？咁道袍方面咧，柔道嘅道袍啊，空手道嘅道袍有啲咩分别呢？咁啊，答埋呢两个问题就放你去做嘢啦，唔该康伟。 好啊，多谢你。咁咧，其实就系咁嘅，因为我讲下空手道先啦。其实空手道咧，我哋嘅带啦，其实我间馆咧就系、是、白色啦，由白色开始啦，咁就系白、黄、绿、蓝、啡、黑嘅。咁而家讲紧嘅就系、是白色去到啡色呢个位嘅时候咧，即系未去到黑带之前咧，其实我哋讲紧每个颜色咧都有一间即系黑色会喺度间住咗嘅，咁即系叫做黄一级、绿一级、蓝一级，即系咁嗰度中间每个颜色中间都会有 有另一級間住啦，之後先上到去啦。咁我講緊係我哋平時咧都會考試咁，即係講緊係四個月一次，即係如果講緊係考帶啊。咁但係咧，如果講緊話去到黑帶嘅時候咧，咁我哋有分黑帶嘅初段去到八段啦。咁但係咧講緊去到黑帶嘅九段同十段咧最高噶啦，最頂尖噶啦。咁我哋就會變咗一條全紅色嘅帶嘅。系啦，咁嗰啲就係師範級嘅人馬咧，咁就唔係話就咁隨便考試就可以上到去。咁但係如果廣大嘅市民想參加空手道咧，最基本個 concept 就係白黃綠藍啡黑咁樣上咯。咁黑色就係大家成日見到嘅我哋攬住嘅黑帶，咁然後就再考段數啦。咁當然啦，因為空手道啦，咁唔同嘅流派啦，同唔同嘅道場咧，佢哋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咁當然係會即係按翻佢哋道場同埋佢哋嘅規矩嘅考試制度咁樣咯。咁但係我哋自己咧，就是考呢几只颜色啦，同埋咧，我哋讲紧考试嘅时候会有考基本啊、套拳啊、搏击啊咁样嘅。咁我仲好记得我以前咧，好耐之前喺另一间馆嘅时候咧，我系靠搏击考试嘅时候咧，我系跳级上咯，即系我系跳颜色上咯，就因为我搏击打得好，所以跳级咁样咯。 咁打赢晒成个馆，系咪打赢晒成个嗰啲人？即 系 好电影感嗰啲，喂，我去你挑战噶，跟住喂，成个馆啲人都唔够去打咯咁样。 唔係嘅，我哋好講例如嘅，即係你當越級挑戰啦，譬如我八即係譬如我黃帶，我想考考 suppose 係綠帶啊嘛，頭先我講係咪？咁但係我就會佢就如果會安排一個藍帶嘅師姐同我打，咁就變咗即係我跳咗級啊嘛，咁然後咧就變咗我黃帶對個藍帶，咁如果我打得贏佢，一個比數上高過佢，咁即係其實我個能力係同藍帶即係越過藍帶啦，咁所以變咗我係越過咗佢啦，係啦。就是、所以就有跳級咁樣， 好勁啊！呢一樣嘢，其實我仲想追問更加多嘅，因為啊，如果有一日人哋有個小仙會嚟挑戰咗你，你輸咗咁點咧？會有好大挫敗感咧？算啦，這個都係揾日再請你上嚟、神光第一線、我哋再講下，好嘛？ 下一句先，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咧。我又覺得不似下文嘅，即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技術。咁我覺得冇話一生人冇話一定全部贏同全部輸嘅。咁我覺得係一個技術嘅交流切磋。咁輸咗都冇乜所謂啊。咁其實重點咪就係、我其實人哋有一招可能勁過你嘅，咁咪學習咗，下次咪再挑戰翻佢咯。即係呢個係我嘅心態嚟嘅。 講得好， 多謝。 講得好。咁啊，往後嘅時間再請啊江慧上到嚟呢個環節啦，同我哋講下其他唔同嘅運動項目。我更加有兴趣对你嗰个身体素养啊，运动素养嗰个项目咧多了解少少，好嘛？唔该晒，江维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曾话过跟我分离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装满是你的新寄托。抛开抛不开，谁又可抗拒避免？尤其眼泪懂得适应，早已被年月分裂。愈合已久，好好的伤口别挖开，人有回忆，眼泪再落盐，羡慕最坏片段再上演。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向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实现，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唯盟是智慧应对变迁。 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可下观到仿似谈论数学，谈论到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凭我都已经只会做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取决我视线。如能忘掉总被牵挂，间结又容易锻炼。活在每天，可歌可泣的别记起。美满人生放太美的钱，到后镜上那样看远一点，忘记珍珠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结果可以直言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期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唯望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孤。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真挚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不要挑战，承受过记忆欺压，便记得记忆衰退是个优点。 九点二十六分，有林子乐的《忘记趁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嘉明早上时间当然要请阿畅出嚟咧，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啦。早晨阿畅， 早晨阿欧，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早晨阿畅。今日咧7:35系金铿锵集咧，同我都有少少关系个呢个话题啊。 是啊，其实对同香港好多朋友都有关系。今集系讲下香港嘅生育率嘅问题。咁啊，生育率咧，话算我哋香港人口老化啦嘅问题都几严重嘅。咁啊，俾翻少少数字大家。咁啊，原来香港生育率咧喺过去30年啊，都呈现呢个下跌趋势，即系连续30年我哋人口嗰个生育率个增长咧系负数嚟嘅。咁啊。有調查咧就話咧，香港人冇唔想生小朋友嘅主要原因，就係大家可能都想象到噶啦，經濟壓力啊、工時過長啊，最主要可能係住屋問題等等啦。咁啊，呢個生育率低咧，對成個社會結構咧同埋經濟發展咧都有一個好深厚嘅影響嘅。咁啊，究竟政府啦？是怎样去做制定这个长远人口政策的呢？就是政府又怎样去鼓励年轻一代去生儿育女的呢？咁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呢，今晚7:35就记得留意铿锵集啊。 尽了力的了我。生到第三个呢报税的时候有点开心的。 是吗？我终于有点回本的感觉了，是吗？ 咁看下政府有没有一些其他更加多的政策可以支援啊大家咯。 是啊，咁提高生育率呢都不是只是香港这个经济体面对的东西来 的。 周边地区其他的经济体呢，发达的经济体都面对这个情况啊。咁可以参考一下人家国家或者人家地方怎样做啦。有冇啲机会做嘅话，啲借镜咧都系往后要走嘅路嚟。好啦，睇完铿锵集，仲有咩节目睇？ 咁啊，睇下做运动啊，点做法啦？ 好啊，好啊。 落去到今晚8点，仲有呢个运动教室31第二季。咁啊，呢个节目咧，每一集咧都系深入浅出咁样同大家介绍下唔同类型嘅运动项目，等大家学下一啲入门嘅知识嘅。咁啊，今集咧就教大家空手道射击嘅入门知识。咁啊，继续节目咧会请嚟啲精英运动员啊、教练同埋学者，教大家点样玩，同埋要有啲乜嘢基本嘅设施，同埋咧 有啲技要啲乜嘢基本技巧嘅。咁有興趣朋友要學下啦 嚇。係啊係啊，咁去到十點半咧，連續兩集嘅精情喎、哦。 冇錯，咁呢個新嘅節目《精情》咁係咩一個節目呢？就係、是、由呢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呢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創作嘅20集大型紀錄片啊！咁、呢個《精情》呢，就記錄咗咧好多普通人啊，即係普通嘅平民百姓咧嗰啲生活嘅奮鬥小故事，咁啊，從而咧去折射睇下咧呢、這個小人物喺呢個中國大時代究竟係點樣生活嘅，咁、每一个星期的星期四夜晚十点半，我们会一连起播两集，全个节目有20集的。今晚第一集呢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原来在国内很多村庄国家都会派一个岗位叫做第一书记去那里、去到领导那条村的。究竟这个岗位是真实要做些什么的呢？节目呢就会直接跟住其中一位村的第一书记看下的工作和生活。咁另外一集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呢個成都嘅崇州市啊，睇下咧當地一位叫朱大姐嘅人啊，佢就話咧原來係當地第一個開民宿嘅人喎。咁啊喺國內開民宿就比較少聽啲， 咁 啊大家 一定要留意翻啊， 係啊，開下眼界啊。 好啊，麻煩曬阿昌，咁今晚記住睇香台電31。 唔該，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表示，会就港车北上措施与内地就多方面，包括文件要求、保险安排等，研究怎样便利申请者。至於短途高鐵班次、地鐵化的進度，林世雄表示正是研究讓乘客在高鐵站候車期間可以簡單手續更改車票，改搭來往同一內地站點其他班次的列車，但涉及到內地系統的更改要進一步與內地商討。對於高鐵西九龍站上個星期六信號故障，服務一度受阻，林世雄說日後若果有事故，期望港鐵可以更早讓乘客取得資訊，包括服務安排等。當局亦都會在不同層面監督港鐵，落實早前就資產管理和維修保養制度全面檢討的報告建議。遼寧省浮新市當局通報，當地一個煤礦蓄意瞞報安全生產事故，市政府部門已經成立調查組，組織煤管、應急、公安等部門，以及屬地海州區進駐煤礦開展核實調查。經初步的核定，煤礦在上個月27日發生事故，造成7人遇難、7人輕傷，傷者正在醫院治療，情況穩定。公安機關已經對事件立案，並且對相關責任人採取強制措施，各項偵查調查工作正在深入開展。內地傳媒報道，涉事煤礦從2020年以來在設備設施、事故隱患、安全管理和規章制度方面違法，而被行政處罰11次，涉及金額共近170萬元人民幣。美國財長耶倫啟程前往中國訪問，耶倫星期三到馬里蘭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乘搭專機前往北京，今次是他擔任財長之後首次訪華，亦都是繼國務卿布林肯之後不夠一個月內第二位訪華的美國內閣級別官員。路透社之前引述美國官員報道，耶倫訪華期間將會同中方官員進行坦誠討論，雖然預期不會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耶倫會推動在經濟問題上開闢新的溝通和協調渠道，並且會向中方強調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援助的後果。南非一個貧民區發生氣體洩漏事故，造成至少24人死亡，事發在約翰內斯堡以東的博克斯堡地區附近。當局說在星期三晚接獲報告，至當地貧民區發生氣體爆炸， 但是救援人员到场时发现一个储存有毒气体的气樽是发生泄漏，24名死者之中包括女性和儿童。当局又说初步信息显示泄漏的气体用于非法采矿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96点，系跌214点，总成交金额5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5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4跌2蚊，友邦保险79.9跌5毫，建设银行4.59升1.12。小鹏汽车57.85升2.75，盈富基金19.38跌9仙，中国银行2.88系升3仙2，阿里巴巴82.3系跌3.5，比亚迪股份262.6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4.38，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9，人民币7.25，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2,935点，系跌403点。港金报17,88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54美元，卖出191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丁角路近住尖屋村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啱啱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分别排翻喺雅景花园同埋布心排村。另外，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在龙盘苑。仲有在中环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隧道管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而较早前在青马大桥出九龙桥面慢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就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告示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柯达大厦，反方向去柴湾通往渣华道的支路挤塞，车龙去到海丰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介乎丽业街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缓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武康路宝顺路方向常德村和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向荃湾。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在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去上环方向管道内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只得26岁啊，嚟自 Scotland 啊苏格兰嘅呢一位创作男歌手啊，悲情歌王 Lewis Capaldi。 Don't put your cover on, you know it's bad for your health. And when the going's tough, you're way too hard on yourself. I wish you'd open up, and I'd lend a little to help before you dive off the deep end. Well, you hold me like you want me.But you don't give me nothing else. Feel this happening, but you feel absent. Can you tell me what it is? And she said this. Haven't you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You heard him say it takes the pain away, and it's a 正因为第二张唱片的制作有些阻滞，令他有一个真是情绪病，但是今时今日已经康复了，本周就是上升到一级去第八位 Lewis Capaldi Haven't You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抗日勇士林真女士， 我家 姐个几钟头虽然是被打，一声都没喊过，所以我哋喊得出嚟。 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 我觉得高中课程应该就系初中课程嘅进一步讲故事，讲心入边。 明爱圣约瑟中学 感受到咧，内地同香港嗰种心连心啊！ 钟杰良、洪建威主持《近代中国七七时变》，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Morning Call。 9点42分，嘉明，我哋一齐请我哋嘅听众朋友出嚟倾下偈啊！ 今朝早俾个Morning Call，我哋嘅系 Ivy 啊，早晨， 早晨 Ivy， 早晨你哋好啊，好开心打到电话嚟， 系我都好，我都好开心听到你电话， 好精神啊你， 系啊。 是啊，一早就要精精神神啦。我想点唱叶倩文的祝福给我这个月的大姑奶。 是。 他生日啊 ,25 号。 哇，生日 啊。是啦，还有我细仔，他到20号。 哦，细仔出生未啊 ?20 岁。定还是仲系读紧书啊？ 20号生日啊， 他现在在美国进修紧。 开心 啊。那他们两个是旧历同一日生日的。 哦。细仔叫咩名啊？我想问啊 ，Ivy。 Bailey 系嘛？ 系啊，我姑姑叫 Anita。 Anita 同埋 Bailey，Happy Birthday！ 喺美国嘅点唱，叫佢听翻我哋重温翻《晨光第一线》个时间就啱啱调翻转头啦，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我祝你哋两个咧工作愉快啦，家庭幸福啦。 好啊，多谢晒你啊！嗱，听到你把声咁开心咧，我又问下细仔多啲先啦、 啊。 我都想 plan 紧去美国睇 NBA 噶嘛。 我都好想啊！ 问下啲战情先，系啦。喂，细仔喺嗰边边度读书啊？同埋咧，夜晚黑系咪会同妈咪 FaceTime 下？啊咁样，扮嘢都有十五分钟。妈咪点啊？呢排着唔着得够衫啊？咁样， 佢冇呢样嘢噶，佢好少讲嘢噶。 哦，型啲啊，依啲男仔 系 有型。 佢本身佢由细到大咧，佢都唔系好讲嘢，即系譬如话即系捞咁啊捞 yes yes 咁样，好少啲字几个字咁样噶啫。其实系 几个字咁样，平时 send message 出嚟 yes 咁样 yes， 或者一个公仔 系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喺边区住啊？美国吓， 系 L A 啊，佢系。 哦， 讲唔讲得佢进修紧边一个科目啊？ 系咯，系啊。 佢系咩 computer science 嗰啲咯吓。 哦，专才嚟嘅， 专才嚟噶啦，应该到时喺直谷嗰度见噶。 系咯。 嗱，你直谷打一打工啊，翻翻嚟香港啊吓，贡献翻我哋香港啊，知唔知啊？ 有啲大企都喺香港有分支噶。 系啊，叫阿 Bailey， 我哋前海都好多科企噶，依家吓，好唔好啊？吓。 咁我想讲多句咧，我想咧世界和平咧冇灾难啊。 系 咁、样人人有公开啊，家庭幸福咁样，诶系咁多。 系啊系，人人有公开好重要啊。 啊 不过经历疫情之后咧，开工咧就排后咗一格，身体健康系最紧要的。 都 系啊，身体健康咯就系、是、 喂，你几时会飞过去探下仔啊？去 L A？ 今年唔会啊，谂住出年年头到啦。哦、plan 就系咁样。 出年头落雪、啊，着、哦、多几件衫过去啊。 L A 又好啲嘅， 系咪啊？好啲 啊？系好啲嘅。 廿几个钟头吓。 我到时先再谂，佢最担心。 再谂啊，系嘛？哦， 几时毕业啊？而家应该可以计划下啲毕业礼噶咯。 仲有佢好似仲有两年。 嗯，好快过咯。 系啊，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咧？你系几时生日啊 ，Ivy？ 等我记。 我 过 咗咯，我四月份嘅过咗噶啦。 系过咗几好啊？又后生一岁啦，系咪先？又后生一年啊，开心啦。好啦，咁啊， 讲嘢嘅好啦，唔客气。 系啊， 都系噶。 我主要系做呢个环节最俾心机。 系咪见到佢封一封利是俾佢先？ 我封翻俾你啦 ，Ivy。见你人靓又声甜，好嘛？ 哇！你见到我咩？你吓 有机会嘅，我哋第时会有多啲嘅同听众多啲活动嘅聚会噶嘛？我哋旧时做电，我哋旧时做电台都成日同听众有 gathering 啊，即系话晨光第一线啊，譬如晨光咩即安操咁样，又会见下啲听众，跟住唔知有啲咩活动咁，大家又可以见下面。哦，我细细个就听你啦，咁样嗰啲，我好中意听到啲说话噶，证明自己越嚟越老啊嘛。系啊。 终于都留到呢一句翻嚟啦！ 系啊 ，Ivy， 你做女嘅时候已经听我啦嘛，系嘛，又嚟呢啲啦吓。好多谢你电话先，咁啊送上叶善文嘅祝福俾你全家人啦，好嘛？ 好， 多 谢 晒， 拜 拜，拜 拜。 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掩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世天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中唔中意食白灼蝦？ 嗯，中意 麻麻地 啊，麻麻地啊， 点解啊？啲豉油同埋辣椒搞得好几好噶噃。 我系一个食得好懒嘅人嚟噶，所有嗰啲大闸蟹啊， 哦， 要剥壳嗰啲咧，我都觉得，不如你哋 enjoy 啦。 或者如果有人剥埋俾你嗰啲咧，咁 O 唔 OK 先？ 咁又好啲， 唔同咗啦。 龙虾得唔得咧？ 總之唔使剝嘅就 OK 啦。你冇俾個龍蝦鉗喎，要自己鉗解決我就解決。 所以龍蝦湯起咗肉嗰啲咧， 係啦， 應該啱家明啦。 咁就 OK 啦，係啊， 咁就好好啦嚇。 係 係。今日咧我同阿歐啊最中意就係呢一類型嘅，譬如白灼蝦啦。 我中意啊，同埋有陣時 你中意九節蝦，我記得你好似講過係 咪？係啊，但九節蝦太貴啦，而家真係搞唔掂，我開始負擔唔起啊。我食翻啲泰國嗰啲大頭蝦咧，都已經好開心。但係嗰陣時咧，有陣時休漁期咧，唔知借道義咧，都去到百二百三蚊斤嘅大頭。大埔街市应该卖平啲嘅。 大埔街市我见过，其实我前排先食完普通嘅海虾，同埋都有买过九节虾。咁佢临收工啦，临收工嘅时候见到啲九节虾都仲系跳下跳下，都非常新鲜嘅。 几钱啊？一斤九节？ 佢嗰阵话70蚊咋？ 哦，咁平？ 系啊，真系临收工啊！咁佢本身海虾佢个价咧，仲卖到即系55至60蚊嘅。 哇，你抵玩喎！ 系啊，所以识买餸就较啱时间。 下次跟你一齐去。 系啊， 好啊，拉团过去。 有两三个街市都是相对买海鲜是抵玩的。咁啊，头先小白讲其中一个咯。我自己屋企旁边嗰啲街市咧，哇，真系有几贵得几贵，买啲嘢。 系啊， 即系谂下争都几远啊。 沙田都是买餸好贵的地方嚟。 哇，一斤虾你头先听小白讲个价钱，嗱，当然啦，产地唔同啦，同埋即系大大细细唔同啦。咁但系个重点就出嚟啦。喂，你爭成100蚊一斤喎， 係啊， 即係咪爭20蚊、30蚊喎？ 地區消費啊， 係啊，即係係不一樣啊嚇！ 唉，我都想搬去大埔住， 係 啊，一齊做鄰居啊，我哋 好啊， 我想搬去白石角住啊，其實 哦嗰邊啊， 係啊， 嗰邊都好喎， 因為又可以黏到大埔少少位啦， 同埋嗰度啲風景好靚，即係直望吐露港， 同埋又可以落街跑步啊，即係踩單車啊咁樣咧，睇下人跑步啊， 係啊， 又睇下人踩單車啊， 住多幾年睇下會唔會。 会起埋个铁路站喺度？ 会，2030年啊嘛。 系咯，咁啊，几好啊？多个位， 二三七年， 六七年啫，六年几啊？有 得到嘅。 讲翻呢个白灼虾先，白灼虾我哋一般烚嘅时候咧，咁啊，当然你虾就码翻嚟啦。咁有啲朋友就中意将佢嗰两条长嗰两个须咧就剪咗佢先嘅。咁啊，想食嘅时候咧又舒服啲啦。咁样好啦，咁你当啲。前头嘅工序都已经准备好晒啦，咁、一般咧烚虾我哋就会准备一盆嘅水嘅，咁、我哋就梗系煮紧佢啦。咁有啲朋友会中意落下姜或者落下葱，然后就落呢一个嘅白灼虾，就落呢个虾落去咧就白灼咁样，咁、就咁食啦。跟住之后你准备定一个豉油去到教咗佢，例如落辣椒啦，落啲有啲朋友中意落花椒添嘅，咁你自己中意嘅豉油唔紧要嘅，自己中意。咁、但系咧。喺蒸豉油嘅时候咧，都可以试一试咧，就先用啲油咧，即系煮一煮个油，然后就弹一弹嗰个嘅豉油，同埋弹一弹嗰啲辣椒，咁你之后嗰个豉油嘅香感咧会强好多嘅，系、呢个就系有阵令到个白灼虾个豉油咧会香好多嘅原因。好啦，咁你讲翻呢个白灼虾啦，咁我整嘅方法咧就白灼虾准备咗啦，我就唔会用得大盆水嘅，咁我咧就会准备都系可能准备个镬仔啊，又或者准备一个细嘅煲啦，咁视乎你个虾嘅份量有几多啦。好啦，咁我就唔落呢一个嘅水，咁我落乜嘢咧？我亦都会准备定啲姜，准备定啲葱喺个底嗰度嘅。然后呢我就会用少少嘅食用酒啦，去到放喺个底嗰度煎一煎，薄薄一层，薄薄一层唔使多噶，因为虾本身自己咧佢都有好重嘅水分嘅。咁、你发觉有阵时候你譬如你打边炉你就知啦，你一煮嘅时候其实啊，你一落啲海鲜咧，海鲜自己都会出水嘅。好啦，咁我就用咗头先嘅配料之后啦，我就放虾落去，然后咧就开始烚佢个过程啦。咁烚都系大概平时咁样，可能几分钟，甚至乎如果慢火啲咁啊，变咗十分钟。咁但系烚完之后出嚟嗰个感觉咧，你就发觉原来虾佢系好有自己个味道，因为佢唔会俾啲水即系烚虾嘅水冲淡咗佢味道，所以佢保留到佢自己本身嘅原味。之余咧，你自己少少嘅姜啦、葱啦，同埋 食用酒， 冇错啦，食用酒咁啊，令到佢个味咧更加容易提升上去。最难得嘅咧就系佢嘅弹口咧系做得继续非常之弹口嘅。然后咧你就剥虾，再配合头先所讲嘅一个用油弹过嘅豉油咧，咁呢一个嘅白灼虾咧，我就可以俾满分啊！ 我的享乐时代。 好多香港人咧都系翻工放工啦，系咪？咁、生活好似缺少一啲得意嘅位嘅。咁我咧就会用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嘅，我 系 好中意扭蛋。 系 哦， 系啦， 即系抽扭蛋。 系啦，嗱扭蛋点解我觉得佢特别咧？佢又唔系而家，我觉得而家贵咗好多嘅，但系都唔算好贵。最特别嘅位系第一啦，你唔知佢会扭咗边一款出嚟， 有个惊喜。 系啦，有个惊喜。咁之后扭完咧，通常我系比较特别钟爱系扭一啲动物嘅造型嘅。 哦， 系啦，我就好中意。咁我最后屘发现我都差唔多扭咗好多只，我谂30多只咁样啦。 你系真系会储埋喺屋企噶？ 系啦，咁我就会摆喺台头咯。 哦， 咁其实系好得意噶。 系有边一种你特别中意啊？ 通常我都系扭啲狗仔嘅造型啊，系啊，我好中意动物啦，咁啊摆喺度咧，其实你有时装饰下，譬如你喺你嘅办公室嘅台头，可能装饰下几只，咁你做到好攰嘅时候可以望下啦，咁或者系譬如我哋咧就。翻屋企都系剪帶多啦，系咪？系啦，咁有時又望下咧，其實又真係開心噶喎。你哋 剪帶多添啊！你而家用呢、這個呢、這個 剪多咗咯， 真係令到我有少少老懷安慰。 係啊， 係啊，你聽到點樣咧，小白？你聽到呢一句，一開始我覺得扭蛋 OK 啊，啲後生佢中意啲玩意。 講講剪帶， 講講下話，依家剪帶多都講得出， 剪好啲啊，知唔知啊？ 高層會聽到啊！嗱，你唔好剪漏啲 NG 啊！ 翻到屋企都仲係工作中幾好嘅， 係啊， 幾好 喎！ 喂，不如。你头先讲开嗰个咧扭蛋咧，如果你中意动物造型啊，不如我试下揾嗰啲颓废动物造型送俾你啊，几啱你 feel 喎，有啲、 其实系我嚟噶，即系颓废 feel 啊，系啊，我好中意呢啲，我望住佢哋咁懒个样咧，我就谂啦，我今晚就会同佢一样样，我哋又瞓喺张床度唔喐咁样。 但你指住阿 O 喎， 唔系噶，我活力 死，你都指住阿 O 嘅， 系啊， 你咪嫌阿 O 厌世而家？ 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 我冇厌世，其实我好积极噶，虽然港股唔积极。我自己个人生好积极，唔系因为佢好中意优秀大都会 哦， 系啊，你话你 嗰 只 sloth 唔系啊 ，fresh 啊系嘛 ，fresh 最唔 记得佢叫咩名添？ 嗰个海獭 又话中意人。 我係中，我係唔理嘅。其實總之係嗰只狗仔啊，或者係貓仔咧，我就見到係我就扭噶啦。 係咁會唔會好找狂式要儲曬叫做頁面所有每一只嘅貓仔狗仔？ 咁我又冇嘅，我中意又唔一定咯。多數係見到得意，我就睇下會唔會扭得中咧咁樣。 你睇下個少女心即刻出嚟，好明顯就係嗰、那個聽張敬軒演唱會嗰個男仔唔識扭蛋咯。係 啊。我又扭唔中佢中意嘅嘢， 挂住扭计唔识扭蛋、啊。 我有个好奇，其实而家扭蛋咧，好多时喺玩具铺可以买一 set 噶嘛。 系啊系啊， 买一 set 嘅，咁可能你再多少少价钱，但系买晒全套嘅， 就唔使自己慢慢扭。 系啦，咁你会即系阿船仔中意你，我扭咗一次。扭唔到，我會再上咯。定還是你不如直頭入去買曬成 set 啦？ 咁梗係唔買啦，我就係要嗰個扭嘅過程啊嘛。 但如果你扭到重複嘅咧，你會點啊？ 我會送俾人 啊，啱 係我會送俾人嘅、嗯。 好啦，你重複送俾我哋啦嚇， 係 啊， 送俾我哋攞翻嚟俾我哋啦嚇，好嘛？ 可以啊， 貓仔狗仔嗰啲我哋最係 要裝飾下你哋嘅電腦啊嘛， 唔係裝飾下個直播室 都好喎、 啊，都好喎、 啊。依家個直播室都係 比較簡潔， 係啦、啊。即係用得非常 之好啊！ 所以點解嗰啲星期禮要揾你做司儀呢？就係因為咧，你比我更好口、更妥貼用啲用語， 我比較穩陣妥當， 冇話用錯嘅。啱啱啊 ，Michael 哥，你都要裝飾下個值鼓掌添啊！哇，值得鼓掌， 一齊鼓掌！ 你 Michael 哥的讚賞。即系唔讲啦，少啦。 请你做生 真 嘅 要。系啊，同辉哥的赞赏一样啊，喺我嘅角度入边，Michael 哥嘅赞赏广播度咧系有力量嘅。 我尖尖啦。 系啦、啊，你尖尖啦。嗱，有一日船仔你要望住呢个高度，你有一日 Michael 哥赞赏你，你成功啦，系、 哦。 你 OK 啦，系、 啊。 你可以去做风骚快活人啦，系、 哦、 啦、啊，做多一个节目啦，吓、啊。